早晨，各位听众，六点零七分嘅早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你哋好。2023年嘅11月6日嘅早上，咁啊，农历9月23。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啊81%嘅，咁空气固然之好啦。寻日夜晚咧，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天上边嘅话咧，哇，都几多星星，云啊比较上少啊。咁所以如果你喺啲郊区嘅地方咧，更加见到就系满天星嘅一个难得嘅景致吓，咁啊相当好。咁希望大家喺星期六日可以休息完之后啦，咁啊今日可以再次喺工作上、学习上做好自己啦。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豪小白，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人有很多的心魔，所谓心魔就是代表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些连结或者有些牵挂，我们有很多事在乎，令到我们很多时候在表现上面都会不能够尽善尽美，这些叫智者达人啊，或者是那些神级嗰啲人，因为原来发觉佢哋身边咧，喺佢哋身上边咧，有好多嘢都好似慢慢变得唔在乎咁样，因为佢哋清楚佢哋自己嘅目标，佢哋唔系唔在乎，而系知道有啲嘢系要选择。当你明白咗呢一件嘅事情，你都会明白咗有阵时无能为力，可能叫顺其自然，个心觉得唉都冇所谓啦，嗰啲嘢就随遇而安。但在别人眼中，可能你已经是一个能干以及温柔的人，因为你样嘢都不会好特别在意，不会在意人哋在意的事情，例如今晚食乜嘢咁样，例如喂去边度玩啊，你冇乜所谓，因为你的人生放眼并不是这些生活上面的细节。生活呢，其实我哋要找回一个啱自己的，咁就可以找到一个好似充满住阳光的道路一样。呢啲格言我哋都需要记住嘅，唔好妒忌，唔好下去比较，亦都唔好去羡慕人哋。哇，人哋有啲咩，人哋咩？不如谂下自己有啲乜嘢，亦都唔好去强求。咁啊，虽然有阵时你觉得喂，系咪佛系啊？唔系噶，一啲咧对自己只系会增生贪念嘅一啲嘅思想咧，唔好有咁多。一啲对于自己可以令到自己生活上或者人生嘅道路上充满住光明嘅。我哋先至去做得多，谂得多，所以早上希望大家亦都可以按照住自己人生嘅目标，好地进发。 天上有晴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 前面有 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早上时间来到6:14，出面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1%。我哋嘅首位作品嚟自黎瑞恩， 《阳光路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望一望出面的天气先，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啦，吹微风，今日渐转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是较多，咁风势亦都较大，亦都有一两阵雨噶。而喺25度，相对湿度81%的早上，结结报纸咧都见到啊，原来咧。本港两家电力公司近年都先后发生一些就是停电的事故，例如是中电在上年6月元朗电缆桥起火，导致元朗天水围和屯门停电，要等成10个钟头。之后呢，其实港灯也是今年的4月，由于就是供电系统故障，港岛区呢就停电大概1个钟，近月暴雨都令电力的供应呢有不稳定的情况。所以咧，寻日咧，咁啊，警务处亦都联同咗港灯啦，同埋多个嘅政府部门啊，有一个咧就跨部门嘅重大事故演习。好啦，模拟区入边发生大规模停电之后，一啲嘅情况，包括咧就系医院发电机未能够咧就系运作嘅情景啦。咁啊，今次演习咧就首次引入啊一个咧就警方自己研发嘅三维制图系统。咁有个英文简称叫 GAIA 咁样嘅一个系统。好啦，咁佢哋咧原来同医院啦、医院管理局先啱啊，医院管理局啦、消防处啦、运输处啦、机电工程处、地政总署同埋香港电灯，咁啊喺跑马地啊，举行咗一个咧就叫做舞风，一个跨部门嘅叫做演习。咁啊，模拟区入边嗰个电力系统发生问题。咁啊，演习第一部分咧就系叫做桌上演习嘅。咁啊，就以一个咧就系真嘅情景啊，模拟咧就系繁忙时间喺湾仔区发生咧就大规模停电嘅事故，同埋有一连串嘅事件咧就因为停电咧，哎呀又再出现嘅一啲突发事故。咁去到测试一下咧，各个嘅相关部门人员啊，应变能力同埋嗰个嘅应对方法嘅，仲有咧就系嗰啲大家点样协作啊，呢啲能力啊，点样包抄啊，好重要。好啦，第二部分咧就系一个叫做实体演习，咁啊亦都喺模拟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东华东苑嗰度受事故影响咧就停咗呢个电，咁啊其后咧就谂住停电唔紧要，我有发电机。哎呀，咁啊模拟入边咧发电机亦都咧就系失灵，咁啊导致部分病人需要咧就系紧急啊转去其他嘅医院。好啦，咁呢个时候就可以测试一下咧，同埋加强翻啊人员嗰个嘅策划啦，同埋执行跨部门嗰个大型救援嘅能力噃。 好啦，讲翻头先介绍嗰个系统叫 GAIA， 咁呢个系统就能够提供咧就特定嘅位置空间资讯，咁啊用三维嘅形式咧呈现喺各种嘅地形同埋建筑物嘅影像。可以帮助得到大家咧，就喺呢个事故发生嘅时间咧，就尽快可以掌握得到咧实地嗰一个嘅地理嘅环境。有咗呢啲系统同埋多啲演习之后咧 ，touch wood 啊，我哋都唔想咧就再有呢啲突发事故嘅。咁但系通常都系咁噶啦，演习过咗之后咧，就一路平安嘅，咁就系好似开门口咁咯。有啲做过嘅，咁就算真系有啲咩问题嘅话咧，我哋都唔使惊啦。早上嘅时间呢篇潘宇谦寂静的诞生。 那日宇宙意外爆破，孩童也在变大脱去束缚，寂静里有惊慌，但有风光。以后渴望深入地躯壳，犹如发现海浪朦胧扑朔，想办法抵挡。青春的姿态不免怯慌，无声里接触，无知与率真偷偷把我扯向远方，远处会有野狼，哪有最暖皮窝，风会吹过一些过错，无声可掀起痛楚。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有天碰到满街哀痛，你有天会不断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那句最后脆弱与年老，成人背叛伟大志愿宣布，青春里没有地图，呼吸够让你自豪，变化与光阴经过耳朵，无声中一生结果。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满街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世界会悄悄变了废墟，即使到处有恶意更多，我会守于你身旁、你我会悄悄变了记忆，即使再伸手也捉不到，看过壮阔烟火。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神情如暗号，如初生一刻的满足，你有天碰到满街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你会惊觉可以诞生到布满奥秘和创造，震撼到就似瀑布。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2啦，继续咧就系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柏喺度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睇下星期一。星期一有啲咩讲咧？咁啊讲下咧就系大家都北上啦，北上啊去边啊？深圳咁啊就唔系话净系叫大家北上。或者去唔去北上呢、這个决定呢就大家自己做㗎。咁但係呢 講翻，真係香港隔離嘅呢一個嘅城市，呢座城市嘅深圳咧，原來深圳同香港咧有一個咧就叫做雙城共讀嘅讀書月系列，咁啊活動咧亦都係正式啟動咯噃。咁啊持續至到咧就11月尾嘅，所以話如果你大家即係北上嘅話咧，淨係飲飲食食咧。唔得，咁都要咧就系增进一下咧自己嗰个嘅心灵上面嘅修为啊吓。好啦，咁呢一个叫做双城共读啊，点样可以令到你啊更加多正能量呢？原来今次嘅活动咧就分咗深圳、香港两个唔同嘅分会展噶，咁啊邀请咧就深港两地10位著名嘅设计师创作咧就系海报，亦都有咧就深港两地嘅书籍出版社同埋作家参展，同埋分享一啲嘅交流噶。咁大家咧就不妨去到嗰度咧就试下亲身体验一下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系深圳嘅，咁就要去到深圳中心书城南区艺术书店。咁有一个咧阅读主题嘅，咁大家就应该就好快脆就揾得到噶啦吓。咁呢度咧就正在开展紧一个咧就系叫深港共读双城，咁主题海报邀请展。好啦，先喺呢一边咧，咁亦都见到有10名嘅著名设计师啦，咁围绕住共读双城嘅主题咧，就创作咗啲海报。咁我就未去睇啦，咁但如果你话骤眼所见咧，其实几几和色啊，因为好有一种咧就是、有木嘅地板啊，跟住用啲木框咧就将啲海报咧就整得好靓，而且环境亦都相当之优美。咁入边亦都非常之清楚，就讲咗俾你听，到底嗰啲作家啊、作者啊咁样。咁呢个展览地点咧就讲多次啦，咁喺呢个深圳中心书城，咁深圳深业上城，咁福田地铁站嘅。好啦，香港方面咯，香港咧分会馆咧就设于咧就系中环街市 Pop Legends 全城馆，咁专程咧就会嚟到咧就系参加第24届深圳读书月启动仪式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朋友啊。咁更加有啲人就表示啦，第一次參加深圳讀書月嘅活動，感受得到咧好濃厚嘅一個閱讀嘅氣氛。咁無論係政府單位啦，咁社會各界定係市民嘅參與咧，都希望可以 dip 到書入邊嘅味道。呢啲活動咧相當之唔錯啊嚇！嗱，睇翻資料，原來2024年開始啦，咁特區政府都將每一年嘅4月23日定為香港全民閱讀日。咁出年嘅4月23日咧就会开始噶啦，有一个咧就全民阅读日。咁到时公共图书馆咧就会亦都会同社会各界合作。咁特区政府去通过咧就创意香港，咁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好啦，今日讲翻中环街市嗰咧就11月5日，即系寻日都已经开始啦。去到就11月25日，咁喺中环街市嘅全城馆嗰度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欣赏到咧咁多呢一类型嘅有关书啦、阅读啦、深港两地合作嘅。最紧要咧就系读完之后，你可以有一种幸福嘅感觉，明白书入边嘅真理真谛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入边亦都会有给你幸福嘅感觉。佢系 J 风冯允谦。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面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所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 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所理后顿成好结果，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 冯允谦的作品《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希望大家今天早上都有幸福的感觉。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回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以色列军方继续对加沙的行动，宣布已经包围加沙城，并且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以军发言人哈加利形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重要阶段。以色列传媒就报道，以军将于48个钟头内进入加沙城。哈加利之前亦都表示，以軍正專注於加沙北部的地面行動，以便營救人質，並且從哈馬斯手中解放加沙。他又說，以軍在加沙北部發現哈馬斯的地道網絡、指揮中心或者火箭發射器位於醫院下面或者旁邊，批評哈馬斯有系統地利用醫院作為戰爭機器。哈馬斯就否認以軍的指控，並呼籲聯合國成立國際委員會實地到訪醫院，以駁斥以色列的虛假指控。伊朗官方傳媒報導，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與到訪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領袖哈利亞會面。哈利亞從2019年起在卡塔爾和土耳其居住。報導指，哈利亞在會晤中向哈梅內伊介紹了加沙事態最新發展，以及以色列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行動。哈梅內伊讚賞加沙民眾的毅力和耐心，並且對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罪行表示強烈譴責，強調地區國家和國際組織需要採取嚴肅行動，向加沙民眾提供全面務實的支持。德国汉堡机场挟持人质事件历时大约18个钟头之后结束，涉案男子被警方拘捕，他四岁的女儿就安全获救。汉堡市长陈切尔对事件中无人受伤表示宽慰，他在社交网站表示，漫长的挟持人质事件已经结束，感谢警方付出的努力，并且祝愿女童和她的妈妈以及家人能够克服这一次可怕的经历。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案的35岁男子怀疑因为监护权的纠纷强行带走女儿，并且揸车闯入停机坪。经过多个钟头谈判之后，男子在第二日 下午带同女儿落车，随即被捕。期间佢冇反抗，女儿就似乎冇受伤。受事件影响，汉堡机场关闭，超过100班航班取消，并且有多班飞机改喺其他机场降落。机场当局表示，正努力恢复飞机升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 联系 香港。 我是陈耀华，电台就好似你的好朋友，想听歌有歌，想听新闻有新闻，日日夜夜为你服务。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医生啊，你咁靓仔呢，有冇拍过拖啊？而家有冇女朋友啊？ 你呢啲问题呢，似系狗仔队写八卦杂志多过人物专访、啊，不如听下佢哋点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年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观塘官立小学修明道的同学分享访问学校师兄郑荣栋医生的感受。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早晨，早晨。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11月6日星期一，6:36嘅早上，唔知道大家而家喺度做紧乜嘢咧？我同小白咧都会喺度陪住大家，可能大家系准备翻工翻学，冇问题噶，我哋陪住你哋一齐迎接呢个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大家都有幸幸福福的感觉，是不是啊，小白？ 是啊，是啊，是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 过了几日冇见，你好吗？你好翻未啊？你个声带啊？ 哦，食紧，唔系声带，系气管啫。 啊，气管系气管。 系啊，系啊，系啊，气管啫。 好翻啲。 食紧药啊，而家。 我听你把声好似好翻啲咯。冇上个礼拜咁辛苦， 希望啦，希望啦，系啊，因为上个星期咯， 系啦，上个星期你讲几句已经，哎，好辛苦啊，见到你咁样， 冇办法啦，直头即系去又去医院睇医生， 哦， 去哦， 要打针啊，使唔使打针？ 唔使打针，食药咯，都系啲气管问题。 嗰啲诶气，因为我之前咧都试过气管敏感啊嘛，嗰啲气管药食完好眼瞓喎。你食嗰啲系咪啊？松气管药嗰啲啊嘛，系咪？ 冇啊！我真系同个医生讲，喂，你俾只劲啲嘅我啦，咁样。跟住佢就换咗只劲啲嘅俾我啦。跟住佢话呢只咧就好扯水嘅，会手震啊。 系啊， 系啊， 系 系啊，咁你而家 啊都 OK， 冇问题啊，系好挨得噶我。 系咪啊？咁都系嘅。 我断骨都翻工噶嘛，最出名 噶。系啊，我都记得，我都记得。咁所以呢几日食得好清咯，系咪啊？ 唔系啊，食西医使乜戒口嘅啫？ 咁都你戒一戒好啲啊嘛，你俾个身体可以 recover 得好啲啊嘛。 哦， 真系照辣啊！ 我最中意睇西医嘅就系唔使戒口嘛。是不是 你都戒一戒啊。 好咁除完啦，有嘢食咁唔通唔食咩。 好啦，我哋今日呢正正就想同你讲辣嘢，呢几日有冇食辣嘢咁样。 应该有，因为食辣嘢呢都太密啦，其实都唔好记得自己有冇食过。 我想问仔仔佢哋鍾唔鍾意食辣。 佢哋都食㗎。 我发觉我成日都问你啲仔仔，因为我就好想了解你啲仔仔。好想了解小朋友諗乜嘢咁样。佢哋系咪都鍾意食辣㗎？ 食辣 㗎。所以都系叫做系你哋食。然后俾埋佢哋试， 我觉得 佢喜欢， 佢应该系比其他小朋友食得辣嘅。 哦， 系啦， 系会食啲咩咖喱？ 呢啲就好普通啦，咖喱。即系譬如如果你 我睇轻咗佢，唔好意思。 即系如果你去嗰啲米线嗰啲咁其实佢都系最起码都嗌到啲少噶啦，挨近中噶啦，其实都系啊。 佢都挨近中， 系啊。 我都米线、啊， 米线 即系有嗰啲数字嘅辣啊嘛，七。七小辣啊，五小辣啊，咁 我唔知噶，我唔知有咩七啊，定五小嘅，因为我每次都系因为特辣嘅，系啊，即系比大辣更加辣嗰个咧， 系啊， 系啊， 我都系食中辣嘅咋， 血池米线咁样噶， 中辣嘅咋， 好型嘅血池米线， 系好食嘅，系间唔中食系 OK 嘅，所以仔仔系喜欢嗰种刺痛嘅感觉，你有冇同佢解释其实辣系咩一回事啊？ 佢觉得好食啊，佢唔系中意，佢感觉系应该摆其次，佢觉得味道摆第一。 哦，所以汤底 系啊， 汤底吸引咗佢， 系啦， 然后再有啲刺激嘅感觉，麻下条脷啊，咁 白灼虾咧，佢都要攞辣椒豉油嘅。 啊， 系啊，几好啊！ 呢个系大仔， 大嗰、那个， 细嗰个， 细嗰个真系太细啦。 哇！我好有兴趣同你个大仔食饭，唔系你，啊、你个大仔食饭，佢有冇食到又流鼻涕啊，或者出晒汗、啊？ 我有阵时都会噶， 块面红晒啊， 块面红晒又唔会流鼻涕咯， 习惯晒噶啦，但系 其实都系好普通嘅事嚟嘅啫。 咩啊？但系你小学生、啊，我表姐啊，嗰啲女女啊，甚至朋友嗰啲咧。唔俾佢食噶，因为太刺激性啊嘛， 哦、 即少啲咯。 诶，我哋有啲南洋人嘅家底咧、 啊，又可能系 系唔同噶， 可能系、 啊、 即可能啲有啲基因啊，食得辣啲 嘅。即我谂翻咧，我细个唔关基因事，我哋都系华侨嘅意思咧，即系话其实我哋都系中国人。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系啦， 即系食开啊， 吓 你哋 唔关事啦，习惯嚟嘅，我觉得。因为我谂翻我细个都系有好多。印尼華僑又回流翻嚟香港嗰啲細叔伯咧，哇！佢哋喺我細個嘅時候，我覺得佢哋食辣椒都好勁啊！咁佢哋啲，我記得佢哋啲仔咧，食辣椒都係好犀利嗰啲嚟噶。 即係就咁成隻辣椒拍嗰啲。 我其實呢啲都好基本嘅咧，呢啲 基本 係我乜我都得咯，佢哋啲 我都中意嘅。就算平時炒菜咧、 啊，即係譬如煎釀三寶都會嗌尖椒啦。 係啊係啊，唔辣唔食嗰只啊，一定要辣，你先會覺得。先系尖椒噶嘛， 系啦咁样咯。 我平时炒菜我自己都好中意落好多辣椒。 系咯，咁咪香嘛。 系啊，又香同埋好送饭。有阵时其实而家都多咗人咧食辣嘅嘢，即系譬如四川嗰啲嘢啊，咁样嗰啲啦。即系其实呢啲刺激嘅感觉咧，即系好多人都喜欢嘅、 嗯。 即系大家都话，好似攞苦离身咁样，但系又有阵时真系的而且确系几刺激嘅。咁你又知唔知道？其实如果真系假设好辣好辣嘅时候，真系要解辣啦。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 哦、 知唔知道究竟有啲乜嘢系可以解啦？即系如果假设仔仔同你讲唔得，爸爸我顶唔顺啦，好辣。 砂糖、牛油、白饭。 诶，中咗两样、 啊。 砂糖、白饭，你啱啱有冇讲牛奶？ 有啊， 有牛奶中咗三样。嗱、啊，其实咧，点解牛奶？我首先讲牛奶啊，点解牛奶系可以嚟到去中和啲辣嘅因子咧？其实咧，辣嘅因子入边咧，其实就叫做辣椒素。 嗯。 咁而牛奶入边咧就有含有油脂啊。 嗯。 咁油脂咧，其实就系可以去溶解咗嗰啲嘅辣椒素。 嗯。 所以你啱啱讲话牛油咧啱噶，即系有啲人就话，如果你食辣嘅时候，顶唔顺啦，咁点算咧？屋企。有牛油就唔够牛油，冇牛油咧就食下睇下附近有冇啲咩沙律系有嗰啲橄榄油，系、啦，咁跟住之后如果假设都真系冇辣，咁点算咧？即系 花生油咯。 哦， 攞一攞條脷咯。 哇，咁樣啊，得唔得㗎？ 佢可以中和到啲辣椒素，係真係得嘅。咁而牛奶咧，就係入邊都係有油脂嘅成分啊嘛，有油脂嘅成分咧，就可以消除咗嗰個辣椒素嗰個灼熱感啊。咁假設如果你屋企咧係有啲凍冰冰嘅牛奶咧，咁啊正啦。咁當你真係頂唔順嘅時候，饮翻啖或者食啖雪糕，咁又可以解到辣啦。 我食雪糕 OK， 饮牛奶屋企戒晒噶啦， 又戒晒。 系啊，戒晒啦。 饮咩噶？佢哋而家 佢哋饮饮水啦，饮果汁啊呢啲咯。 嗯，咁你又觉得饮水可唔可以解辣啊？ 唔得。 系饮水系唔得。 系啊。 有啲人咧咪会话俾杯冰水我咁样嘅， 冇用 得噶，冇用。 俾冰水最多俾杯好冻嘅水你，你 系 麻 了麻咗条脷，系啦，因为你冰咧就系麻咗条脷，但系其实咧饮水系唔可以解辣嘅。咁啱啱你都有讲。就是说食淀粉啦，是吧？淀粉是真的得的。 是啊，即是白饭 啦， 啦 白饭啦。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吃辣东西可以送米呢？人那个。 还有吃得多一点的，吃饭都吃得多一点的。 是啦，因为你一路吃辣一路解辣嘛。 是啊，那其实原来淀粉呢是可以帮助解辣的。即是譬如白饭啊、面包啊，甚至是一些茎类的菜呢都可以的。即是譬如薯仔啦、番薯啦。虽然呢它不是可以溶解到，即是没有油脂这样去溶解到那些番嗰啲嘅辣椒素，咁但係咧佢可以縮短我哋辣嘅時間，咁所以如果大家下次辣嘅時候咧，都可以試下揾一啲澱粉質啦，飲下啲牛油啦，飲下啲橄欖油，一樣可以解到辣噶。 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憾，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 深刻的你，我放弃放低，不收不愧。 有阿 Cloud 黄浩影嘅放下放不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又嚟到晨光 KOL。 一个妆入面呢，算仔我自己就觉得我一定要用到修容，因为我块面呢比较大，我自己觉得我骨感比较重啊，是真係我已经冇咗 baby fat 㗎啦，但係我都係 keep 住咁大面。 唔係呀，我而家觉得唔係喎。 可能咩？好，咁但係我自己真係唔知上鏡我自己好頂唔順啦，我自己一定要修容嘅。咁所以今日呢就要請教下阿東，究竟點樣修容先係最好啦。早晨阿東。 早晨。 有冇話即係最基本嘅修容步驟其實係點樣樣呢？即係我要點咩位先係最修到容呢？ 我覺得做修容之前一定要理解自己嗰個五官輪廓先。 哦。 即係五官輪廓有兩款嘅，即係你嘅立體感， 嗯， 同埋你咁面嘅大小。 嗯， 你了解咗自己系咩面型啦，或者五官个立体感，即系个鼻高唔高啊，眼窝深唔深，你之后先再决定点样去修容咯。 但系呢个都好 base on 你自己，其实几中意嗰个深度噶，即系譬如我个鼻梁，我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够高噶啦，但有啲人又觉得唔系。 因为正常如果假设你唔系上镜，正常出街咧，其实唔需要做太夸张嘅轮廓修饰嘅，即系修容方面。 嗯。 咁但系如果你上镜咧，真系。我試過入一個大一個電視台嘅廠，佢全部都係白燈嚟。 哇！呢啲好靚喎， 美容美容節目嚟。 哇！咁冇啦。 我上到鏡，全部 jawline 冇曬，即係個鼻扁咗。 係咯，會 flat 曬。所以你見到當時隔離嗰啲女主持人咧，佢個妝比較偏誇張濃啲嘅，但係上鏡出嚟唔覺嘅，因為佢全部白燈。即係我塊面，因為我一個係唔係好修容嘅本身，但係一上呢啲廠景咧，全部白燈，你必須要打好勁。 是啊， 但如果普通出街就不需要了。 哦 ,ok。那但是呢，譬如我要什么位置呢，刚才讲到你了解了自己五官了，那我通常都会在用我们所谓阴影粉会放在哪一个位置 呢？你了解完自己的面的大小什么面呢，鹅蛋啊，圆形啊，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在你块面的边位打一个深色过自己肤色的圈。 哦。 最基本的这个最简单添。因为你所有例如话我哋 jawline 啊啲下颚线呢啲位置啦，同埋发边嘅位置咧，你打一个比肤色深嘅一个圈之后咧，你发觉块面系会视觉上效果系细啲嘅，因为你个五官集中咗喺中间呢个位置，侧边会飞欧咗， 系， 咁就最基本最简单嘅做法，系啦，块面会细啲咁样咯。 系咪成日都话我成日都觉得自己收鼻梁咧？我一时就俾我朋友话我太夸张，一时就话吓你做咗噶啦，你做咗修容噶啦。 因为我自己觉得咧，之前已经有讲过，就系你韩妆嘅人咧都唔中意打好多阴影。 嗯， 因为佢主要系以光影为主。咩叫光影呢？即系代表系用一啲产品系俾你肤色浅色过你肤色嘅。 嗯， 望落去嗰个地方会突出嚟嘅。 嗯， 系啦，咁为之光影。咁所以佢哋会着重于光影多过阴影。因为阴影你一唔识用或者用错颜色咧，你就发觉系一条嘢喺度，系啦，或者会好突兀、好夸张， 好似一撇灰色嘅嘢或者啡色嘅嘢。 女士都可以好啲咧，搽完阴影一啲呢啲修容嘅阴影，你再搽胭脂你都唔好觉。但系男士打错阴影你就好夸张。 哦，咁啊，系因为唔会再特登加其他。 所以我自己建议咧，阴影。如果假設有啲女士中意用陰影咧，揀翻一啲係接近，因為我哋亞洲人黃種嘅嚟，用翻啲啡黃色嘅陰影粉，因為其實坊間好多都係偏啡紅色 嘅，哦， 係啦，即係專紅色嘅陰影， 嗯， 假設你搽胭脂喺上面冚上面咧係唔覺，但係你假設齋搽一個啡紅色陰影喺呢啲位置咧，因為其實我哋皮膚唔會出現啡紅色嘅，你會出現偏黃色嘅啡黃色嘅嘛，即係可能曬傷啊，或嗰啲 whatever， 我哋黃種人啊嘛， 嗯， 所以我。搜刮咗好多样嘢咧，得几个品牌啡黄色嘅啫，因为始终欧洲人系白里透红，白底人啊嘛，佢用偏红色嘅， 系 尽量拣翻啲啡黄色嘅。咁当然你用胭脂或者腮红嘅时候咧，用啡红色、砖红色嘅阴影粉系唔觉嘅，都 OK 嘅，系啦 ，OK， 留意翻呢样嘢啦。 嗱，頭先就講到啦，我哋係用陰影粉啦，但市面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嘅，譬如修容筆啦，我都見到啦。其實你最 recommend 邊一種，或者其實邊一種都可以睇你點樣用咧？ 嗱，因為坊間太多修容嘅產品，即係光暗影都有膏狀即係濕嘅產品啦，膏狀液體即係濕嘅，有粉狀嘅，咁記住啦，假設你用曬所有濕嘅產品之後，都需要用翻啲粉嘅喺上面。 因為你濕 係純粹碎粉補， 所以你用正常一個教學就係你搽完濕嘅陰影膏或者光影膏，你就必須要搽翻碎粉喺面，咁令到佢個膏狀會定狀。如果唔係你一摸嘅時候就會甩嘅。 哦， 係啦，就咁、是、嘅意思啦。咁我自己覺得啦，因為呢幾年出咗好多陰影修容筆咧，係好方便，好、 哦、 方便。同埋佢哋，我見到佢哋都係啡黃色，啡即係啡黃為主， 係係係 啦，所以好方便。用翻你呢啲位置啊，即係 jawline 啊、下巴線啦、啊、發邊啊，或者頸骨對落嘅位置。咁、 嗯、 我建議咧，因為好多女士都想塊面 lift 落去噶嘛。 哦，係啊， 係 啊。 咁咧就喺頸骨對落嘅位置打一條啡啡地色，去做翻 blending 整blend 鬆佢咧，就可以好自然有個凹落去咁。感覺好似 lift 咗落去咁樣，但係如果你頸骨好高咧，就建議唔好打凹佢啦，咁你就變咗好誇張，有個頸骨好大， 咁就好似好瘦啊， 係啦，睇凹啦，個頸骨好高好惡， 哦， 就係咁嘅意思啦。 咁但係譬如我自己咧，因為我用修容筆咧，我反而覺得好似有少少難掌握，因為好似真係一劈嘢擺落去好明顯，有冇咩辦法？我係咪要 blend 得好開定？ 我覺得如果你假設你初學者啦，或者唔識運用嗰個產品嘅時候，不妨用你嘅工具。咩工具呢？手，手係你最好嘅工具嚟嘅。咁當然你可以買一啲數據去幫你，但係你手係最貼近我哋，始終有温度啦。同埋你試下修容膏或者修容筆咧，你用手指揩咗先，你再揩上面度做，咁就唔會直接將個產品擺喺面度。 哦， 驚一發不控制唔到嘛，驚。 哦，係啊，係啊。 係啦，咁你用手指揩少少產品擺上面會好啲嘅。 系 啦，做翻少推开 blending 咁样咯。 O K， 咁但系譬如用阴影粉咁样啦，呢个都系我平时用开嘅。其实有冇咩好处，或者其实或者修容筆有冇比佢更优胜啊？或者边样好啲啦？直接咁样啊嘛。 因为我觉得粉状咧，但系记住啦，所有产品粉状都比较易甩嘅。因为膏状系湿嘅产品系会贴服我哋皮肤多啲嘅。 系。 咁如果你系初学者，我建议系粉嘅。因為粉狀其實佢唔會太上色，因為你用一個掃具去黏取一啲粉狀陰影粉或者乾影粉，去掃上塊面度，因為你已經搽碎粉啊嘛，你掃上塊面度嘅時候咧，你好難有機會錯手嘅，除非你拎好多產品擺上面就變咗一劈咁好誇張咁，咁但其實用粉狀係會易 handle 啲嘅 ，OK， 因為如果你膏狀本身你做得唔靚嘅時候咧，你會卡住嘅，驚搽碎粉之後卡咗劈劈咁樣咯。 系啊，有冇话一啲修容？其实你见到啊，好似好多新手都会做错嘅。除咗呢一个拎咗太多产品之外，有啲咩提下我哋咧？ 嗱，我觉得咧，化完一个底妆之后咧，你块面系会平坦咗嘅，所以必须要做轮廓修饰。咁最难系咩咧？就系、是、化鼻影。 哦，呢、這个咪就系我成日都错嘢咯。 我发觉我教啲学生又好啦，化鼻影咧，佢化我当你化两条冇问题，但如果假设你根据你个鼻咧个鼻翼去画翻出嚟咧。你試想一下，我畫兩條由我哋眉頭啦，畫落去，根據翻我哋鼻型啦，個鼻翼畫埋出去咧，你發覺個鼻係框住咗個鼻咁樣，好似豬鼻咁樣，所以你必須係垂直我眉頭垂直兩行擺落去， 係 咁樣為之鼻型。 哦， 所以你唔好跟佢， 即係唔可以完全去到鼻頭嘅時候，你唔可以跟曬成 個 鼻型嘅， 係啦，咁就變咗好似框住咗個鼻翼咯。 哦， 咁就變咗個鼻好似好大啦呢個位。 哦， 咁所以你必須由眉頭垂直落去你個鼻嘅鼻梁啦，垂直兩行垂直落去，咁為之鼻影。 嗯， 同埋我建議鼻影咧都用翻啲少少偏，其實如果假設屋企有眉粉啊，或者一啲淺色啲嘅啡色嘅眼影粉咧，都可以做鼻影。 哦，真係唔使特登買 嘅， 其實 係啦，因為你鼻呢個位置最怕就係出現咗一啲啡紅色。或者啡黃色兩行，反而你灰灰地色啊、啡啡地色咧、淺啡色嗰啲眉粉或者眼影粉咧，係比較貼近啲嘅，就咁樣就好啲啦。所以我自己都用眼影粉嚟發鼻影嘅，反而面係用陰影粉，用眼影粉咧，眼影粉入邊最淺色嗰個去發鼻影，或者用灰色，因為男仔可以用灰色咯，我就發鼻影。 哦，係喎，其實仲可以揀灰色啦。 係啦。 咁有冇話譬如頭先我提過啲數據啦？有冇話嗱？除咗我用手指之外，嗱，因為我成日聽人講啦，話啊，你譬如化鼻梁最難化嗰個位咧，係用一個中型嘅頭，然後鬆少少嘅掃具，係咪啱咧？ 因為正常咧有講少少理論咧，就係你化粉狀嘅產品咧，你必須用啲動物毛嘅掃係比較好嘅。 嗯。 咁如果用濕嘅產品咧，你係用一啲人造纖維嘅掃具嘅。咁頭先你講到話，如果化鼻影咧，多數用粉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你。用翻啲鬆散啲、鬆身啲嘅掃咧，佢哋找分力同埋佢哋會淺色啲嘅。假設有兩個掃喺你面前啦，一個掃咧個找分力好高嘅，係會實淨啲嘅。 嗯， 系啦。但如果松身啲嘅素咧，佢走翻力冇咁高，同埋会松身啲咧，做出嚟个颜色冇咁深色咯，会。 哦，咁就冇嘅纹 冇咁夸张啦，系啦。 O K， 系啦。咁我就我好惨咁样，真系错咗，我可以点样补救呢？ 如果你真系错咗啦，不妨啦，试下用海绵或者用手指推啦，或者用粉饼直接用一个粉饼直接扫翻佢咯。唯有咁嘅啫，你冇条落过妆再化多次噶嘛， 好辛苦、 啊，嘥时间啊嘛，呢、這个会系啦。 系， 咁就不妨用少少粉饼轻轻扫翻你错咗嘅地方，只用翻啲肤色嘅粉饼扫翻佢咯。 系，嗱，最后一条问题啦，头先讲咗咁耐修容啦，嗱，呢个纯粹我嘅选择，就系、是、我觉得化妆，我化完个底妆一定要化修容，但其实修容系咪一个必须嘅嘢呢？ 我觉得对于女士嚟讲咧，我觉得唔，佢哋唔系好识。點樣修容？因為一修錯咗就好誇張。咁、所以點咧？我覺得係嗱，我知對於我專業化專業嘅角度嚟講，我覺得係必須嘅，因為令到你個輪廓更加立體， 係、 更加靚，冇咁平坦成塊面。因為始終我哋亞洲人比較平坦，冇、歐洲人咁立體啊嘛，咁觀。咁、我覺得係有做修容係我覺得必須嘅， 特別是上鏡、 但係我覺得咧，如果假設你唔識 handle 咧，唔識修容陰影咧，不妨喺光影方面發展。 哦， 即係用一啲有光澤感嘅光影粉打亮。打喺即係掃喺我哋嘅鼻 鼻梁， 個鼻就好會好立體嘅，同埋掃喺我哋蘋果肌位置咧，個蘋果肌就會突出嚟嘅。 O、okay. K， 或者掃喺我哋下巴位置咧，個下巴就會尖啲、兜啲、長啲咁噶。 哦， 係啦，咁我覺得如果唔識修容陰影，不妨試下光影呢方面發展，係啦。 O K， 咁但係。其實最重要都係想靚啫，個輪廓咧點都係要整一整佢嘅，即係你唔可以哇化完個底妝就咩都唔理咁樣行出門口咁樣，我都覺得係嘅。咁今日咧就真係我終於冇咁驚啦，我知道點樣揀一個啱嘅數據同埋啱嘅產品咧。咁下次化譬如個鼻梁嘅時候，應該就唔會好似兩笪嘢喺度咁樣啦。係啦，咁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9，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头先都系噶啦 ，Vicky 都喺度。 早晨。 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交通方面系点咧？断股冇痛苦，唔使股啦，直头听晨光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嘛。今朝阿 Ann 啊，早晨啊 Ann 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系、今朝咧睇你嘅，唔系头先 Didi 冲过嚟， 系啊，系有啲突发嘅情况发生咗，就系、是、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圆洲仔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咧系较为车多嘅。咁、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慢线封闭。咁暂时都唔系话有车龙，咁经过就要请小心啦。咁我哋就睇翻隧道嗰边啦。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咧入口范围咧就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近住理工大学咧较为车多。狮隧去翻九龙咧龙尾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啦，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翻九龙同埋屯门方向咧，兆康较为车多嘅，咁车龙去到福亨村。咁较前位置啦，屯门公路咧去翻九龙啊，咁新墟嗰一段咧就较为车多。咁仲有其他啲嘅封路嘅安排啦，就系、是、油麻地海泓道嘅路陷咧，都系仲系处理紧。所以咧，海泓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继续封闭嘅。咁大家经过就小心啲啦。大概就系咁啦。 咁啊，头先啱啱即系 Didi 入嚟就 系 讲吐露港公路嗰个啦，嗰、那个位系小路出大路嘅。 系啊， 咁啊， 大家揸车都应该忍让下， 系啊， 小心啲。 心平氣和好啲。 係啊，咁而家就即係唔好意思啦，咁真係有啲失啦，嗰個位就冇辦法。 就要等一等啦。 係啦，咁啊而家都上早啊，咁啊7:11嘅時間， 希望快啲處理好。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呢條車龍咧就好快就會變得好長。 冇錯， 係啦，咁 好似啲血管咁，有時我哋睇地圖咧， 山塞嘅話咧， 係啊，就會由黃跟住就會轉紅啦， 跟住 就再轉深紅啦。 係啦， 希望快啲處理好，咁就變咗全部都綠油油嘅最紅 啊！咁啊最好啦， 睇多啲綠色對眼都好啲。 冇錯， 大家一齊幫幫手。 精神啲啊，又可以健康啲， 令到个地图都可以变到绿色嘅， 冇错。 系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大家塞嘅啫。星期一咧，希望大家开个靓头。 系 系，好，交通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暂时都系咁样啦，冇乜特别噶，就系咧，话说我见到咧有一样新嘅嘢，就系你哋有冇试过去旅行唔见嘢啊？ 有 有啊，咁会好彷徨啊，好慌张， 系好彷徨嘅。 咁你系嗰阵时系即刻揾到警察帮手啊，定系 冇？个人经历啊， 系 呢个嗰阵时就去福冈嘅，咁就嗰阵时就带埋而家都系大仔嘅啦。咁嗰阵时就细嗰个未出世，即系一家三口去啦咁样。咁去到呢一个机场嘅时候咧，咁因为嗰次咧系阿仔咧就第一次即系出外旅游，咁作为父母梗系开心啦。好啦。咁啊，阿仔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咁断估都系，咁但系阿爸妈就好开心，哎呀，佢好得意啊，啲相影得好靓啊，咁样 唔见咗相机， 唔见咗个行李，咁我就喺呢个机场一出嘅时候，咁啊要坐呢啲shuttle bus 啦，咁啊 shuttle bus 一坐喺度嘅，即系个行李都有啲摆翻行李个位噶嘛，咁啊就摆咗行李喺度，跟住同阿仔喺度嘻嘻哈哈咁样，跟住好啦，到站嘅时候咧，咁啊落车咁啊准备落个车啦咁样，跟住都仲系哎呀好得意啊佢咁样，好啦喺呢个时候先发现。其实是不是有件行李的呢又好像是、哦。跟住先问一问先想一想咦是、哦、件行李留咗喺头先嗰日已经走咗 个巴士嗰度。咁嗰阵时呢就梗係彷徨啦你既然带得细路仔去嘅话即係嗰啲细路仔嘅嘢就喺个行李度嘛。 可以即刻买嘅都。 辛苦嘛。 会麻 烦啲囉。係呀麻烦啲嘛。係啦讲得啱我去旅行。好啦咁嗰阵时呢就即刻去返机场嗰、那个、客户服务中心。咁嗱呢个个人经历啊咁嗰陣时佢哋嗰个客户服务中心就叫返我去嗰、那个负责巴士调配系统嗰、那个即好似车长室咁嗰个位呢、 哦。就叫你去嗰度填张 form 啦。 去嗰度问啦去嗰度问。咁我呢就去嗰度问啦。咁老实讲啦呢个都系要强调个人经历。因为佢都几冇礼貌。因为我同佢讲我唔见咗件行李啦。佢就话第一佢就同我讲冇噶啦，跟住我话唔得，咁我真系要揾翻件行李，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一下边架车个行李我留咗喺嗰度啊？跟住佢话我唔问啦，呢、這个唔系我做嘅嘢啊咁样，咁我就其实我系嬲嘅，系啦，咁我冇办法啦，咁佢唔帮，咁我可以点咧？咁于是乎我就去翻嗰个巴士站嗰度啦，就见到我搭同一个型号，唔系同一个型，系同一个号码嘅巴士，因为循环线嚟嘅，跟住我就问翻。那個車長，那個伯伯的車長，那個伯伯我怎睇佢都六十幾歲噶啦咁樣，咁我問佢啦，伯伯啊，我漏咗喺之前唔知幾多架嘅車嗰度咧有個行李啊，咁我唔知點算啊，你幫唔幫到㗎？跟住佢就講，你去嗰個站長嗰度問，我話站長唔幫我，跟住咧佢就即刻咧喺佢身後邊拎咗嗰個 walkie talkie 出嚟，佢就話我而家喺咩咩咩站。有一位乘客咧，佢就留咗个咩颜色嘅包，大概几点到呢一个站嘅？有冇人见到？跟住咧都唔使半分钟，就已经有人喺个 walkie talkie 嗰度就同我讲啦，即系同翻个车长讲就话，有啊有啊呢架车嗰度。跟住咧嗰个伯伯车长咧就即刻同我讲，佢话嗱你大概等多20分钟咧，你再过你嗰架巴士咧就会翻嚟呢个站，你上翻上去同佢讲你攞翻件行李嘅，佢就会俾你入去攞噶啦咁样。 其实最后尾都攞得翻， 最后尾攞得翻，所以我就系觉得其实呢个世界上同一件事都反映到咧，人啊真系有好有唔好咯，系、啦，就系、咁。 或者系有冇心啊， 系 唔愿意做， 系 因为佢可能会觉得，我觉得应该冇噶啦，搵唔翻噶啦，你算啦算啦。 站长室嗰个咧系一位后生仔嚟嘅，所以我好尊敬啲老人家嗰刻。系啦， 系啊，可能佢未试过唔见行李， 系啦，所以即系有一句说话，个个都喺度话，日本个个都好有礼貌，咁有啲经历其实即系我自己嘅， 始终唔同人唔同性格， 系同一棵树，树大有枯枝，呢个一定噶啦，系啦，就 系 咁啦，呢个经历。 我讲啲最新嘅消息先，就系关于咧北大屿山嘅北大屿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交汇处嘅交通意外都系。 未處理好啦。咁、現時慢線同埋中線咧都係需要封閉，咁一帶都車多，咁經過請小心啦。 係，咁、同一時間我其實亦都頭先開住咗嗰個地圖，就睇圓洲仔嗰邊，哇條路又長咗好多啦嚇。 係 啦，一陣七點半啊，留意住交通消息啦嚇。 喂， 係啦，唔好意思，我講咗太耐，到你講。 冇，我就係想講咧，呢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咧，而家就增設咗一個自助服務機，咁變咗咧啲旅客啊就可以自己去報失財物或者係處理一啲非緊急案件，即係喺部機度咧自己入一啲個人資料啊，或者係事發嘅簡述啊，咁你就可以登記做一個案件。 即係嗰部係咩機嚟嘅？叫做？ 叫自助服務機，係一個口岸度㗎，係、你會見到好當眼嘅位置咧，佢寫住自助服務機，即係有個 banner 嘅，跟住有部機，咁、你就可以咧自己去處理一啲非緊急嘅案件，或者係唔見嘢啊，可能唔見銀包、 即係遺失嘅都可以喺嗰度搞， 唔、見因為好多時都好大頭蝦㗎嘛。 咁點解佢係你禁制㗎？ 係啊係啊，禁制 遺失銀包咁樣，跟住禁制，我唔識打字點算啊？ 咁我又唔知佢會唔會有個 option 係話寫住遺失銀包，你撳落去。 可能是喎、 应该、可能都有得揀嘅，即係可能。 定係 AI 嘅，其实而家已经。 都唔係 AI， 即係嗰啲有个 人喺个 mon 入面问你。有咩帮到你 咁样？需要咩服务嗰啲系？ 系啦，跟住佢就直头录像啊，系，其实录像都几好，即系 录 低 咗， 录低咁你讲啦，即系好似落口供嗱，你而家讲啦，我录紧噶啦， 但系你事后你要揾人去睇翻每一段，但系又系时间咯，所以我谂系佢系有个 option 俾你拣，拣完之后咧，咁你即系佢就可以好快知道系咩个案，咁就容易啲处理到咯。 咁呢部机就喺边个口岸啦？ 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啊， 系，即系香港嘅服务嚟嘅， 系啦系， 就唔系内地澳门嗰啲就唔系嗰边。 我唔知道会唔会佢哋系有份一齐参与，但呢部机其实喺香港其他地方都有嘅， 就系、 处理一啲非紧急案件。我 就咁、我要留意一下 咯。我冇揾到一啲相关嘅地点，但系有嘅，所以都佢哋即系呢部机咧都成功处理过差唔多40,000宗嘅报失财物个案， 啊 嗯、即系都帮到手，因为可能佢。因為始終咧，可能有時唔見嘢咧嘅程序變，即係用呢啲機咧係可以簡化嗰個人工嘅程序，咁就會快好多。 似係真係專係搞嗰啲遺失嘢多啲喎， 係會方便啲。 咁你喺車站咧、口岸咁，通常都係 即係自己撳咗啲 data 先，可能咧跟住相關嘅部門啊， 應該有 option 揀嘅， 係啦，或者啲列車係見到即係嗰一個班次嘅，咁就會幫你留意揾翻嗰件行李咯。 哦，喂，都幾有效率喎！如果真係有幾萬個，我以為啱啱新搞嘅添呢個。 睇下遲啲會唔會咧？如果啲公共交通工具都有呢啲機咧，咁就都幾方便。 係喎，咁啊最好即係可以更加快將自己大家 即係方便大 家唔見咗嘢，可以快啲揾得翻啦。 又方便旅客。不过最好都唔好唔见嘢啦， 系啦，最好嘅唔好唔见嘢啦， 自己就攞好袋好， 系啦， 临走之前又望清楚， 回头望啊， 系呢个好重要，我由细到大唔系我由细到大都系爸爸妈妈咁样教我， 系啦， 落车啊去边度之前咧，离开你嘅座位望一望清楚先， 系啊，我会倒翻转头望一望噶。 系啊， 系啊，咁啊最稳阵啦， 冇错、 啊。不过唔见咗回忆又冇计啦，佢帮唔到你揾，你揾翻啲朋友揾翻啦，系啦、啊，好唔该晒， 好唔该晒，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 ，Vicky 同我哋睇睇咯。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早上咧系有一两阵嘅雨，日间最高嘅时间系个气温啊去到30度，吹微风嘅，渐转吹咧呢一个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云量较多，而风势咧都系较大嘅，以及系有一两阵嘅骤雨。而而家嘅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1至3嚟嘅噃。 系啊，咁如果见埋九天天气预报方面，星期一嘅天气咧就算系唔错噶啦吓。咁、但系头先咧 ，Vicky 都有睇过啦。咁啊，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其实喺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见到星期二开始咧都已经有啲雨水噶啦吓。咁啊，成个星期咁啊落雨就会都是落微雨嘅啫，咁、落到星期六嘅，咁又唔算是大雨嘅，咁但通常去到呢啲11月6日啊呢啲位置咧，即系已经系都叫深秋噶啦吓，咁如果一落下雨之后咧，个气温大家都会话到，会转一转，会凉啲咯噃，咁所以咧见到嗰个叫做气温咧，都已经会开始啊徘徊喺。 二头啦，例如下个星期一二嘅时间咧，气温都会跌到落21度。 哎呀， 即系其实比而家再低都几度。 干湿褛啊，出动啦可以。 系、 啊，即系有少少雨水，又凉凉地挡下风，咁啊正啦。 系啦， 我最中意着干湿褛，有型啊。 咁啊，呢啲雨水都应该不足为患嘅。最紧要咧就系、是、天气有阵时好干啦吓，咁啊大家饮多两啖水先至好啦吓。咁啊，早上嘅7:21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這个环节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啊。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好，早晨大家好。 系咁，近排咧都见到一啲报章入边都有报道一啲唔太开心嘅事啦，譬如一啲地盘嘅惨剧啦，咁难免咧自己啊情绪都会唔好啦，咁都系噶，即系有阵时睇得啲唔开心嘅嘢多，再加埋啲郁郁闷闷咧，就嚟入冬天嘅天气，嗱一朝时间依家又少咗噶，好老实讲，5:00咧差唔多开始天黑噶啦吓，咁啊冬天香港咧就系咁嘅一个情况啦，甚至乎听紧收音机，其实有啲海外嘅听众噶，我知道，即系特别喺有啲朋友可能喺欧洲啊，特别喺英国生活嘅朋友仔啊，其实佢哋都开始要適應一下，即係英國嗰種噏噏悶悶啊、潮潮濕濕嘅天氣咧，係好容易啦，屈出個病來啊，亦都會有機會咧影響一下自己嘅情緒啦。咁樣嗱，方方面面都要關切一下啦。天氣影響心情呢一樣嘢咧，好似好口號式，但係著實真係有影響嘅喎。點樣咧可以力抗天氣嘅變化，而自己保持一個好嘅心情咧？周華山博士，不如又向你取下經好嘛？唔該。 好啊，唔該曬。係啊，我諗我哋每個人都有情緒低落嘅時候啦，特別當個社會經濟唔好、大環境唔好嘅時候咧，好容易觸動啊！即係經濟有壓力、關係唔好、環境唔好，即係甚至身體狀況出問題嘅時候咧，會有啲好負面嘅念頭走出嚟嚇。咁就所以我諗有幾樣嘢好值得留意嘅嚇。第一咧就係要懂得去求助。即係唔好覺得我搞掂啊，等等等等。即係遇到問題嘅時候，真係同身邊信任嘅人去表達、去溝通出嚟。咁呢個第一點，基本功非常非常重要嚇。第二點啊，就俾翻自己一啲基本嘅 tips、基本嘅法門去幫自己嚇。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四句金句，經常可以同自己講嘅，經常同自己講。而家講嘅時候唔係就咁講嘅，講嘅時候需要做一個動作，隻手輕輕搭住放喺胸口，代表住尊重我心，尊重我自己，代表住我放低所有令我烦恼、令我辛苦嘅人事物，放低晒所有嘢先，将佢哋拉完，然后搭喺胸口讲四句说话。第一，我系安全嘅，我嘅生命系好有价值嘅， 系 我系值得被爱嘅。 嗯。 最后一句，我永远有选择。 系 嗱，我讲多次啊，我系安全嘅，我嘅生命系好有价值嘅。我是值得被爱的、 嗯、 第四句我永远都有选择 是 如果你说不是、哦、没人爱 我老公抛弃了 我老婆刚跟我离婚、哦、没人爱 我连我父母都不爱我、哦啊、上天总会用一个公平的方式用我们始料不及的方式让我们经历到爱的、那个、爱不一定来自我们父母不一定来自我们伴侣可能来自我们公公爷爷婆婆或者是一个姨姨或者一個同學啦、鄰居啦等等，所以我一定感受到愛嘅。你去樓下公園，去大自然感受一下花草樹木，你就感受到嗰種生命力噶啦、 嗯。 一份無條件嘅愛，同埋我哋而家你同我依刻都吸入空氣，宇宙從來冇停止過俾我哋無條件嘅愛，透過陽光、空氣、水，全部都係免費嘅。得唔得？嗱，咁所以個第二點啊，就係當任何時候唔開心嘅時候咧，唔好太捲入去自己唔開心，俾自己定一定，做剛才嗰四句説話。 係，咁就有機會令到自己情緒停一停，舒緩先啦。同埋好多人咧，嗱呢個又亦都可以問下周博士，好多人就話啊唔開心要揾人出嚟傾下。我記得喺呢個環節咧，周博士都有講嘅話，你揾人傾下咧。嗰、那個人係咪啱傾先？有陣時你嗰個人可以令到你更加失落嘅喎，或者嗰個人未必係啲專業嘅輔導員，或者喺個輔導技巧嗰度唔好，甚或乎係普通一個 friend 咁樣，咁可能佢會令到你情緒更加崩壞啊！ 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呢周博士、 啊、绝对会啊，因为个社会都好负面啊，好多人都好沉重，好好习惯放负，所以要揾人求助要好有智慧，识得去揾人，识得去揾人吓、因为如果你揾一个都系负面嘅人咧，结局大家就滥炒噶吓，咁、呢个大家要小心吓。咁、反而我想特别想讲第三点啊，最后一点吓、就系当我哋自己唔开心嘅时候咧吓，尝试去。所謂去幫人去做義工或者去關心一些更弱勢的社群的朋友，關一些更加有需要的人，因為當我們不開心的時候呢，我們變得很自我中心，我們捲入去我的世界、即是覺得你離棄我，你不理我，你看不起我，即是不斷重複捲入去一些自己傷害自己作揀自綁的一些負面的情緒能量裏面，就是困了在自己很狹隘的世界，相反當我們去關心另一個人的時候，我忽然間的世界打開了、這個是一個簡單而有效的方法，所以 我鼓勵大家都養成一個很簡單的習慣，一個禮拜抽譬如兩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去做義工，去直接關心一些更有需要的人、你不需要花很多時間，一個禮拜咁長時間得唔得？即係每日24小時乘700多-200小時，你只係花1小時去做啫。咁同時嗰樣嘢往往係幫翻我哋去插電，同埋等自己唔好咁習慣、咁孤芳自賞、咁一廂情願。好似其實好多不自覺地，我哋會好自我中心啊，將自己視為世界嘅中心。我受咗少少傷害咧，就覺得全世界都欠咗我，所有人都要聽我講嘢，然後自己就即係甚至可以。將自己的情緒垃圾傾瀉在一些無辜的人身上，這個其實很不公平，也都浪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每人都能夠譬如一個禮拜做一個鐘頭義工去關心身邊的人，其實第一樣很多人受惠，另外我們自己的身心狀態會持續的提升，這三點 我簡單的分享。 今天多謝周華山博士跟我們講這麼多，下集我又想探索一下嗰、義務工作嘅樂趣，其實我細個都做好多義工啊。咁當然而家人大咗就少啲去參加。但係頭先聽到周博士嘅 calling 咧，我都覺得啊，可能即係義務工作有陣時施比受啊更有福啊，老土講一句，但係都想喺呢個環節嗰度，我哋又再深入啲研究一下義務工作點樣可以令到做義工嘅人其實。佢得到嘅可能真係比施予者更加之多，可唔可以喺呢個範疇多講少少下集？ 好啊，好啊，非常好。下一集我哋詳細講，我哋賣個關子啊。因為我20年係大量地帶領義務工作嘅團隊嘅，持續嘅，我會覺得做義務工作係揾翻真正嘅愛同埋內我哋自己內在嘅力量。我講一句啊，我最開心無數無數咁多喺我哋團隊嘅義工同我講同一句説話，佢冇夾過嘅。佢做完服務之後。不約而同話：華山，我以為我去幫人，原來我係幫緊我自己。我好需要被做義工，唔係義工需要我，係我好需要呢個過程。我過去嘅愛係太貪婪、太自私，我愛唔到我老公，我愛唔到我老婆，我愛唔到我仔女。原來我愛係咁多期望、咁多計算。剛才我去關心一個佢冇能力回報翻俾我嘅人，我嗰個快樂係從來冇經歷過。嗱，依個好值得我哋探索，我哋下一集詳細再講可以。好 啊，好，非常多謝咧，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唔該曬周博士，我哋下集再傾過，多謝你，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沙中部两个难民营遭到以军战机空袭，据报造成至少5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地的马加齐难民营星期六亦都遭到空袭，造成近50人死亡。巴勒斯坦传媒报道，加沙星期日遭受以军前所未有的轰炸。而巴勒斯坦电信公司表示，加沙的所有通讯和互联网服务第三度全面中断。加沙首次通讯中断持续36小时，第二次就持续几个小时。 德国汉堡机场挟持人质事件历时大约18小时之后结束，涉案男子被警方拘捕，他的4岁女儿就安全获救。汉堡市长对事件中无人受伤表示宽慰，他在社交网站表示，漫长的挟持人质事件已经结束，感谢警方付出的努力，并且祝愿女童和她的妈妈以及家人能够克服这一次可怕的经历。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案的35岁男子怀疑因为监护权纠纷强行带走个女，并且揸车闯入停机坪。经过多个小时谈判之后，男子在第二日下午带同女儿落车，随即被捕。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4人受伤。涉案被捕的疑犯曾经是欧洲拳击锦标赛冠军。当局表示，一名37岁男子因为同他人发生纠纷，在市中心一间餐厅附近向对方连开几枪，导致4名男子受伤。疑犯事后逃离现场，但被警方发现并且拘捕，目前正接受警方调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就是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微弱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朝抵达沿岸地区。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提提你，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嘅快线有坏车，依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跟住丹桂村。咁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对出嘅快线有坏车，依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跟住丹桂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曾经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龙尾排到新丰花园。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中线同快线都需要封闭噶，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隧沙田入口就排到博康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沥源村车多，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回旋处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五块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10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二台话你知， 你副眼镜好污糟喎，俾块眼镜布你抹下。 唔该，我呢副眼镜咧都戴咗好耐啦，镜片都有啲花。 啱啦，你可以去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眼镜展睇下有冇啱你嘅。 我会去啊，佢喺11月8日至到10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噶嘛。我仲知道展会有不同嘅亮点，例如品牌廊啊，汇聚全球杰出同埋具有领导地位嘅品牌及设计师系列。而智能眼镜就有适合用家的最新智能眼镜以及是智能设计。 展会仲有顾及小朋友需要的儿童视野展区，会有一系列耐用和多功能的儿童眼镜，咁小朋友先可以有最佳视力，睇得清楚啲，上堂都专心啲。 我仲知，为咗进一步提高香港眼镜设计水平同品质，以及促进港制眼镜喺海外嘅销路，而举办嘅香港眼镜设计比赛，今年嚟到第23届。喺眼镜展中，仲会展出今届嘅得奖作品添。 有咁多款新款眼镜任你拣，你实会拣到一副心水噶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话你知，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因为咧，我经历过古典时期嘅工作啦，毕业嗰阵时候，我都拉好多乐团，同埋拉好多 chamber music 嘅。我系去到好中后期，我先至去开始接触流行。所以而家你问我拉乐团咧，我都会 enjoy 嘅。我都非常会愿意去作为一个 Tutti 一个80人的其中一个去演奏一些很伟大的音乐。 今个星期有嘉宾谭聪带你走入他的音乐世界。 国剧830公诉迪丽二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校园非法网络借贷的源头，保释了之后再受到利益诱惑去犯罪，今次究竟又是什么的欺骗手法呢？ 你以为我真的来这里做善事啊？白白送些东西给那些公公婆婆啊？老实跟你说，现在他们非常需要网络账号。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7:38，今朝 spot 到你，小白今日 spot 啲咩好啊？ 嗯、今日朝头早啊 ，VAR 啦，VAR 啊，即系阿 O 对佢嚟讲，即系应该唔中意噶啦。 系 呢期咁啊，冇办法啦。咁啊，见到咧，今次呢一场咧就系、是、纽卡素嘅主场咧，就对阿仙奴嘅英超大战。咁啊，纽卡素咧就凭住一个咧就极具争议嘅入球。 系 哇，呢、這个极具争议嘅入球咧就系、是、VAR 作祟啦。 系 啊，咁啊，最后就1-0咧就赢咗原本啦，原本。但是今季就仲未输波嘅阿仙奴， 喂过三关小白，我讲多少少先啦。咁啊话，报章都有形容啊，纽卡素啊三重争议入球啦，就叫做击败咗阿仙奴啦。其实阿仙奴自己都攻击力争啲嘅，我觉得呢一场咁睇下，周中嘅时候欧联踢成点啦，唔好理佢啦。咁但系咧，第一个咧就系、是、纽卡素嘅球员咧个波已经离开咗白线，呢、這个你点睇咧？ 扭 但你又中立啲啊嘛， 因为两队我都唔系话特别捧嘅， 系啦系啦。 佢离唔离开白线咧，我就想攞翻世界杯三尖飞嗰球，因为咧如果我哋而家凭住佢一两张相咧， 系啦系啦。 老实讲，你点睇佢都系只系离开咗白线嘅， 系系。 咁但系嗰阵时咧，咪世界杯三尖飞嗰球攋翻个波入嚟咧。 佢 仲有一个，佢仲有一个喺个天空嗰度射落嚟个 angle 咧，因为呢度冇喎。 啱啱啱。 咁嗰个 angle 咧，又系即系最值得系参考嘅。咁嗱，我觉得其实而家譬如当地报章又好，或者本地报章啦，应该如果有嗰张图咧，应该攞翻出嚟，即系叫做揞住大家把口。而家变咗咧就。即系众说纷纭啦。 第一关过咗啦，即系话个波未出界 ，OK 啊。第二推人又点解释？ 推人呢 其实呢我自己觉得三关入面呢你话第三关你话喂越位冇划线嗱，我觉得咧越位咧今时今日咧，你都唔知佢个量度标准系点噶，无论任何系点，我觉得好多入球咧边个越位边个唔越位咧？其实连个旁证咧，或者个 VAR 或者球迷啦，或者个球员自己都唔知噶。所以咧，好多球员依家都会选择咗咧，佢乜都唔理，佢入咗波先咯。因为有阵时咧，你以为入 越位嗰啲波咧又冇越位喎，唔越位嗰啲波咧就越位喎。 係啊， 係啊。 其實我哋咧喺個看台或者我哋睇足球比賽，即係經電視睇嘅時候， 嗯、 我哋梗係容易睇到越位啦。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大家本身譬如平時都有踢開波嘅、嗯，你去到嗰啲位咧喺球場入邊咧，有陣時係唔係好睇到自己係咪越位嘅？ 係，所以你會選擇入埋波先咯。嗱、 啊， 所以越位咧，我嗰關我都俾佢過，但推人犯規咁明顯喎。 係啊，呢個推人犯規都過埋、啊。 有阿仙奴嘅球迷组织就出嚟讲话，应该球证会喺周三，即系周中 又道歉咯， 系啦，道歉咯， 系啦， 即系几惨嘅。不过算啦，诶、哎，咁你自己唔能够喺法定时间可以 double KO 对手噶嘛、嗯？其实老实讲一句，咁我自己作为阿仙奴迷，咁你如果上半场打得好啲，二比零领先到，人哋入翻一粒两粒都系打和啫，咁样 OK。 最嬲嘅就係因為佢係因為呢一場嘅比賽嘅戰果影響咗佢聯賽嘅積分啊嘛。 係啊，咁依家領放應該仲係咪熱刺啊？我印象之中，定還是曼城咧？因為炒咗班尼茅夫啊嘛，即係大概6-1話狂炒班尼茅夫啊嚇，咁都幾犀利啦。咁啊，哥迪奧拿咧就大讚一位超新星。 曼城上翻榜首啦。 係啊，謝利美道古啊，哇，好厲害啊呢一位。咁啊，哇，你諗下曼城盡收天下兵器。 係啊， 左邊有 個曼城係踢11場㗎，其實。熱刺咧就踢10場，曼城咧就27分，但熱刺咧踢少一場就26分。 今晚熱刺就這個倫敦西倫敦打比啊，咁啊呢個熱刺就對車路士，咁就 暫時睇就應該 牌面就熱刺高啲， 係咁計啦。你見架車都啲馬力好似唔係好夠啊。 同埋咧呢、這個亦都係即係自己讚下自己，佢真係轉咗咧，列查利神冇打個正九號咧，反而擺孫興文打正九號咧。 哦，个效果真系几好、啊， 你点估到？即系列查利神真系一个几渣嘅球员咧，我真系觉得你打正九号最似九号位嗰个就系你啦，你嘅入波板斧弱到一个点。真系不如让俾孙兴文入波 系啦，咁孙兴文都会觉得喂，原来之前一直以嚟点解球队入唔到波？ 系啊， 因为佢阻住咗个位咯、啊 欸。你唔好话净系阻住孙兴文啊，其实佢阻住咗哈利简尼嘅发挥添。 系噶， 你见哈利简尼咧，依家去到德甲咧，系疯狂式入波。嗱、嗯，啱啱嗰场即系 有大帽 嘅，有大帽，我哋嘅世界大帽啦，德甲嘅世界唔大帽啦、 嗯， 但系都系入咗三粒波啊嘛。哇，其实咧哈利简尼咧首十场啊，即系德甲嘅赛场入边攻入15球咧，系几屈机嘅一个纪录嚟嘅。 系，同埋 所以佢真系顶住咗，即系阿列查利神真系顶住咗哈利简尼个位。 咁而家嗱，佢系英格兰诶队员啦。咁啊，英格兰如果再踢叫踢德国嘅时候咧。咁啊，又 可能又会知道对方嘅战术部署。不过算啦， 你知啦， 德国依家连日本都赢唔到， 咁啊系， 似一时比一时。 咁啊系，你讲得啱。 旧时英德大战就话系足球世界瞩目。 以前英格兰咧就最抌心就系对两队波嘅，第一就系德国，第二就阿根廷。 系啊， 系啊。 喂，但冇 好多渊源啊。 下年好似欧洲国家杯，我帮大家 check 翻先。欧洲国家杯都差唔多战火蔓延。我唔记得今年年尾定还是下年年头咯。系啊，所以大家。又可以睇英德大戰， 系啊，有一睇，希望即系我哋希望睇好波嘅啫，系啦。咁如果你话德国即系近啲呢几年啊，其实嗰个实力咧都有明显嘅回落咧，咁啊应该即系喺呢个时候就整一整啦，揾啲新力军上嚟啊，起码跑得冲得先啦、 啊。小白可以同你倾下呢一个头先都话啦，喺德甲嘅赛场入边，哈利简尼咧就首十场入咗15粒啦，咁好多球评家都话哇，哈利简尼咧揾到佢人生嘅第二春啊！嗱，我唔系咁睇嘅，我自己睇法咧就系英超咧真系。好高水平嘅， 系啊系啊，英超系。 其实除咗阿斯奴嗰场波啦，我真真正正礼拜六日咧，好多时间都留喺屋企咧，咁睇得多咧，就反而睇埋曼联嗰场。 嗯， 我睇下曼联系咪连富咸都赢唔到。 嗯， 咁佢原先真系赢唔到嘅，差唔多。佢到补时阶段咧，先靠班奴费南迪斯咧、一句咧射波咧，佢其实嗰脚射得几靓嘅，我自己觉得一控一射，咁啊赢到啦，叫喺。富咸嘅主场赢到重要嘅三分啦，令到呢个坦克格嘅帅位可以保得住啦，仲可以火速达到50胜啦，威过费格逊啦。嗱，报章系咁形容啊，但系调翻转头，你都知道前排曼联个状态都几沉下啦。OK， 咁 但系我会觉得咧，富咸成场波都打得好好嘅， 嗯， 好睇过咩？好睇过德甲好多中游嘅球队。 哦，咁呢个系。 咁意思系乜嘢咧？如果你攞英超同埋德甲称咧，我觉得咧英超今时今日咧，啲中型班咧，其实基本上都完胜晒德甲添。 而家咧英超咧，佢好多球队咧就系传统嘅劲旅 Big Six 嗰啲之外咧，你多咗好多就系以前我哋觉得唔系好起眼嘅中游球队，其实佢哋。而家佔據住嘅位置咧幾多啦？我哋成日都講，譬如紐卡素、白禮頓，佢哋而家其實都係 top ten 噶。你如果論排位嘅話，曼聯都係第八，紐卡素第六，白禮頓仲喺第七添。 係啊，依家英超唔係爭前六㗎， 係啊， 爭上半版。 冇錯啦， 你諗下幾恐怖？ 你連賓福特啊、水晶宮都喺頭半版啊。 係啊， 咁你就知道其實件事咧係幾咁好睇啊！ 即係我譬如睇足嗰場富咸對曼聯啦，即係禮拜六八點零鐘嗰場波，跟住。富咸系有啲机会系揿住曼联嚟攻噶，你富咸依家排第几啊？你睇下个积分榜么？ 富咸十五咯， 系咯，你谂下排十五嘅球队揿住曼联嚟攻， 都系有板有斧嘛。 系啊，即系佢系好睇，系悦目嘅足球咁，所以我真系几建议大家咧，即系有阵时放弃少少西甲啊，放弃少少德甲咧，即系转下角度睇一啲英超咧，就算譬如富咸对白礼顿啊，或者调翻转头一啲榜尾啲嘅球会咧，其实咧个亮点都几高噶。足球咧讲住咁多先啦，值得恭喜咧就系好有观众缘嘅呢一对啊，邓谢佩， 哦、 即系阿邓俊文同阿郑雪啊，雪雪 B B 咧，喂超过一年定两年咧冇赢过国际赛事咯，终于赢咯，啱啱喺呢个网球嘅羽毛球嘅公开赛，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啊，咁啊赢波， 系好嘢啊吓， 好啊，我都几中意睇佢哋，好有叫做动画 feel， 同埋好有韧力啊， 系啊， 即系佢哋嗰个奋斗同埋不死嗰个心咧，其实系好强噶。 我头先话点解话好有动画 feel 咧？因为佢哋嗰种好热血咧，即系你记得喺亚运嘅赛场入边，郑雪又打啦，跟住又头晕啦，又喊啦，跟住又受伤啦，又休息一阵再出嚟打啦。跟住阿俊文咧系有一 round 咧系净系自己帮队友一下。每下都系帮佢打晒 啊！ 你唔觉得嗰件事好 一打二咁啊？ 好动漫咁啊！呢件事 系 我自己觉得哇！ 通常呢啲都净系即系通常吓，即系你见我哋平时嗰啲，譬如康文署下嗰啲羽毛球就会出现嘅，就系男女朋友同一组。咁个女仔通常企喺度嗰啲就系，哎呀，我都系唔打啦，你打埋佢啦。通常就出现呢啲情况，但系佢哋两个实力咁高嘅时候，即系佢哋互相包抄啊，同埋我明白到可能有啲伤患咧，有啲帮佢唔好。得啦， 系啊， 你慢慢继续咧，唞一唞先，去留翻咧，等我去杀埋佢咁，留翻俾我挡埋佢。呢啲位咧，其实系好睇 嘅，好厉害，好厉害。所以我自己个人咧，都系佢哋嘅小 fans 嚟嘅，都有 follow 佢哋社交平台啊。咁啊，好嘢，赢到呢、這个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嘅冠军啊，厉害厉害咁样啊吓。咁啊，除此以外就睇埋港超联啦。咁啊，港超方面咧，你会睇到积分榜啊，最叻依家又换咗位， 系 嘛？李文喎，依家 哇好嘢喎！ 李文十六分啊，第二位咧就系杰子十二分啊，哇都争四分，四分都争一 round 啊。不过又系嗰句啦，好似头先曼城咁样啊，李文就打多场噶吓，咁啊杰子同埋大埔就系打到五场嘅啫，就十二分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就再追翻啦咁样。咁你会觉得啊，其实近排港超联个入座人数都比较多翻啲， 系啊回升翻上去， 即系 系我哋见嘅， 系啦亚运之后咧，好似大家对香港本地足球嘅热情咧， 系啊 有高涨发展， 冇错冇错。咁足球好睇嘅，喂，既然你都讲开联赛榜嗰排位咧，其实都皇马就啱啱就即系失分啦。 系 喺呢一个嘅叫西甲嘅积分排行榜上边咧，咁我哋而家即系得意啦，我哋见到排第一嘅咧就又唔系皇马又唔系巴塞， 系咩啊？ 系基朗拿。其实呢个现象都好耐冇见啦，因为以前一直。都系咧，譬如皇马啦、巴塞啦，甚至乎即系马德里体育会咧，就摆喺头嗰一两位嘅。 系 咁，但系而家见到皇马同巴塞都系分别排第二、三啫。嗱，马体会就喺第四嘅。 哦，巴塞都已经作客赢咗皇苏咯，即系近啲嘅 啲分仲咪之前输啊，输得多啊， 争咁远。即系有啲嗱，譬如西甲呢啲睇嗱睇啊睇咩咧？睇后劲，你睇下皇马同巴塞点样追翻上嚟啦。 你讲得啱。你即西甲就真係睇后劲、 啊。你睇德甲睇咩呢？就係睇佢领放。你諗下佢而家连最强嘅多蒙特讲緊德甲嘅国家打比四比零都大炒多蒙特。根本上拜仁慕尼黑又系积分榜揭冬之前已经领放啦。你领放有咩好睇 而家佢未领放嘅。 而家德甲冠軍係利華古信。 係啊，但係你 feel 到嘛 ？feel 到就係佢嗰個後勁咧，就其實犀利。而家領放就兩隊咯，利華古信同拜仁慕尼黑咯。咁你見到譬如嗰啲斯特加多蒙特嗰啲已經係21分㗎。 喂，意甲好睇喎，意甲又好似有得爭下喎，今年都係啊，有幾隊拿波利我知道作客贏波啦，跟住 國米好嘢喎，而家第一， 係啊， 即係叫做米蘭雙雄咧。有少翻嚟嘅感覺啦，嗱，國米佢喺守喺榜首啦，咁另外就早記咧，早記就你都知好多風波噶啦，醜聞咩都好啦，但佢哋都唔錯，而家咧第二啦，第三就係 AC 米蘭啦，咁你知嗱，拿波利其實近呢幾年嘅成績都幾好嘅，咁但係今年咧。啱啱可能踢頭嘅時候咧，就個開頭就唔係咁麻麻地， 未集中啲球員， 就俾米蘭啦、米蘭雙雄同埋早嘅咧就爬咗佢頭啦。 不過冇嘅，拿波利， 但最競爭最激烈都係英超。 係啊，英超真係 呢個事實嚟。 嗱，呢個真係事實嚟嘅。咁啊，繼續追蹤住呢個環節啦。咁啊，同大家傾下波經啦。咁啊，開開心心展開咧，你一個禮拜嘅禮拜一啦噃。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侵蚀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附和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侵蚀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因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Hubert 胡鸿钧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小孩》。 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啦，今日就星期一啦，过咗两日放咗假啦，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拍档 系 瞓得好唔好啊？呢几日 一般般啊， 系啊，一般般啊。 我啲牙 肉發炎啊！今日 咦，你上個禮拜都係咁喎， 係啊，冇好過。 冇食消炎藥咩？ 有啊，食咗啦。 有冇睇醫生啊？ 有啊，但都係開消炎藥，所以都係食咗消炎藥都係咁。我呢邊腫腫地嘅依家，係啊，唔係因為肥咗塊面，係啊，係因為呢邊腫腫地，唔知係咪出智慧齒咧？ 哦，係啊，可能喎。你咧瞓 五十歲先嚟出智慧齒。 可能牙医会同你讲几多岁都有机会出，唔知啊，呢个我唔知啊， 讲笑啫，讲笑。七十岁有冇机会出智慧齿？ 有啲可能咧，一直喺入边咧唔出嚟噶， 一路喺入边， 系啊， 同我嘅财富一样，同我嘅运气一样，一路喺入边， 运气啊， 一路喺入边唔出嚟。 你啲运气有出嚟啊？ 可唔可以出少少啊？唔该，讲笑啫啊。 小白咧，小白瞓成点啊？ 正常啦，一般啦。 会唔会话啊？食咗药，因为你食药啊嘛，食咗药就好快就瞓得。 所以我食咗药，你就唔好问我瞓得好唔好啦， 咁但系可以瞓得好噶嘛，就系需要休息啊嘛。 唔系，不过咧有阵时叫做病咗啦，你食咗药啦，其实你唔可以讲话瞓得好，你 系 好懵啊， 系啊 个状态，你醒哦醒啊， 系药物令到你会瞓咯， 系啊，即系你唔能够话。譬如你感冒， 唔係甜嘅睡覺， 你重感冒啦，即係大家有呢啲經驗咧。重感冒你食咗藥，哇咁咪瞓咯，一覺係瞓天光啊！你薯薯都唔使去，乜都唔使嘅。但係瞓醒咧，唔知點解成個人好似咧夢好似好迷幻咁樣咯，哦、就係、是、啊咁嘅狀態。 之前試過咧，就係食咗藥真係瞓啦，可能因為嗰段時間又真係好攰，我係成個人精神咯。真係好似補，真係幫你補充翻一啲睡眠。 咁你可能你後生啲啊，係主要因為你後生啲。 係啦，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是、究竟大家有冇睡眠債咧？嗱，可以咧同大家咧做一個小測試嘅。首先，大家而家咧要攞起你兩隻手，攞起手指要計下分嘅。 好。 咁當我等陣咧講完一啲嘅嗰個嘅答案嘅時候咧，我會講埋分數。咁又咧你就加埋。咁我哋總共咧睇下究竟你有幾多分啦。 好。 首先第一就係、是、假期瞓覺嘅時候會唔會比平日翻工嘅時候瞓多兩個鐘或以上咧？ 會。 有就三分。 三分。 OK， 三分。 我冇喎。 係都是照常時間起身， 又不會 即係瞓耐少少咯，可能 瞓耐一個鐘到啦， 係一個鐘你有一兩分啦，咁樣好嗎？ 好啦，好啦， 一分啦，一分 噶， 你當一分， 定係淨係冇分嘅？你嗰個玩法係 你可以當一分嘅， 係 可以㗎， 係啊，可以當一分。 佢話可以啦， 跟住之後，如果平時搭車啊，又或者坐喺 sofa 嘅時候，好快即刻就中眼瞓嘅，就 一分。會 ，OK， 哦， 呢個會 係啦，我呢個冇嘅。咁我繼續仍然三分啫，跟住第三就係當你上咗床之後，一秒就即刻入睡， 秒睡， 秒睡， 秒睡係超級疲倦嘅一個象徵嚟，話話唔好 噶 嘛， 唔好噶， 係差添啊，直情 係差㗎， 起碼等一陣啦， 係啊，咁大家都冇啦， 我有啊，其實我想 咁你記住減一分，減一分， 我減一分唔係再加上去， 係加一分係啊，即係我減手指 ，sorry， 我減手指啊，即係總之你可以伸手指又得，減手指又得啦， 我累積咗六分㗎啦，其實。依家我自己計住嘅， 我仍然三分咋。好，跟住之後，朝頭早會唔會咧都係覺得啊昏昏欲睡啊，仍然好想瞓覺嘅。 咁朝头早有冇噶？ 一时时得唔得啊？ 我哋呢啲做呢啲节目，全部都要扮到好精神，同埋你进入咗嗰个作战状态 啊！即系谂下六日咪会昏睡咯，个人想。 好啦，如果你朝头早有昏睡嘅话，又要一分。跟住之后，如果朝头早起身嘅时候觉得哎呀冇精神嘅感觉，又系一分。如果你要校闹钟先起到身，又系一分。到最后啦，就系每周。至少有三日是不同时间瞓觉，又是一分。你哋 total 有几多分？ 哦， 我是有五分的， 数得突然间咁快，因为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啊。 十分咯，十分是代表咩？ 我估我四五分啩。 如果假设咧，我是五分啊吓，就是可能是累积紧咧有睡眠债啦。假设六分或以上咧就是严重，如果九分或以上嘅话咧，就已经是你的睡眠债咧系即将破产添啦。 哦，破产添啊！ 咁当然系，如果你零分咧，零分咁讲，当然最好啦。咁所以大家就要了解一下，究竟自己平时瞓得好唔好？如果瞓得唔好，唔紧要，今晚浸下对脚，放松下自己。因为多数瞓得唔好咧，都系因为有压力。咁啊，浸一浸只脚，放一放松，今晚就会好瞓啲噶啦。 知道。 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啊。早晨啊，温生。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就公布咗十月份嘅就业数字啦，同埋咧呢个采购经理指数啊，吓咁啊，强差人意。咁不过咧啊，美股啊继续都系上扬嘅原因。都是因为即系嗰个意识结果所致啦，咁啊，但系头先嘅数字当中又有啲咩信息带到出嚟咧？咁啊，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系啦，嗱，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就公布咗两个重要嘅数字，咁就头先阿欧你所讲嗰两个数字咧，就十月份嘅非农业嘅职位嘅数字啦，咁呢个数字咧就只系增加咧系15,000嘅，咁啊远低过咧九月份咧嗰个增幅29.7万嘅，咁个数字咧就显示咧炽热嘅美国嘅劳工市场咧正喺度减退紧嘅，咁啊至于十月份嘅 ISM 供应协会嘅服务业嘅采购经理指数嘅数字咧，咁呢个数字系被誉为一个领先指数嚟噶，咁呢个数字咧就急降啦，咁啊亦都跌得系相当快噶，咁就好好彩呢个数字咧仍然咧都系喺50点嘅乘衰分界线之上，咁就喺51.8嘅指数点，咁啊显示咧个美国经济咧都仲未进入收缩嘅，咁但系如果你比较起九月份嘅数字53.6咧，佢就跌咗好多噶啦，咁啊两个数字个就业报告啦，再加埋呢个 ISM 工业协会嘅服务业数字啦，两个数字加埋咧，再配合上个星期四我哋。知道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喺議息會之後咧就講啦，就話咧目前咧佢哋都仲未諗咧12月份咧係咪應該咧係嗰個貨幣政策嘅決定都未決定嘅咁樣，咁啊令到市場更加相信咧就話咧聯儲局咧加息周期咧係有機會見頂啦咁樣樣，咁啊受到上述數字嘅影響啦，咁啊各年期嘅我哋見到嘅美國債券嘅孳息率咧都下跌嘅，咁而個美元個匯價咧亦都相繼回落嘅，咁啊而相反嚟讲咧，就外币咧就全线咧系见到反弹啦。 咁上个星期嘅议息结果咧出嚟就叫做都提振下美国同埋香港嘅股票市场啦，亦都令到咧一众嘅供楼人士咧即系可以唞一唞气先啦。但系即系嚟紧有冇机会再加息咧？而呢个高息嘅环境咧，仲会维持一段几长嘅时间咧？都交俾温生帮我哋去分析，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好啊，嗱，就再睇翻咧，就聯儲局咧喺9月21日嘅議息會咧，嗱，當時咧就我哋記得啦，就鮑威爾咧就做好堅定咧，咁認為咧喺六月嘅時候咧嘅睇法，咁當其時六月嘅睇法係點樣咧？就認為今年裏邊咧就有即係有三次，有兩次嘅加息嘅機會嘅，咁而我哋知道咧七月份聯儲局咧已經加咗一次利息，咁即係話今日咧。剩落嚟咧，仲有多一次嘅25个点子嘅加息机会嘅，咁等待到明年下半年咧，估计咧先至会进入减息周期嘅。咁但系自从上个星期联储局拒绝咗加息之后咧，市场咧就更加深信咧就联储局加息周期咧系见顶嘅睇法啦。咁事实上咧，就算市场估计系错嘅，咁联储局加息周期未完嘅，咁但系相信咧最快由而家开始计算咧，最快加息日子咧可能要等。到咧系3个月后嘅，咁点解要3个月后先有机会加息咧？嗱，要明白一样嘢。下次聯儲局嘅議息會咧就係12月14日嘅，嗱呢一個日子咧12月14日咧實在太過接近咧美國嘅傳統嘅聖誕咧同埋新年嘅消費嘅大日子啊，咁喺呢個時候去加息咧係有機會係嚴重削弱咧個消費者嘅消費意欲，對美國經濟會造成難於估計嘅破壞嘅，因為記住聖誕節嘅銷情咧唔代表係1/12嘅美國嘅銷情嚟嘅，因為美國聖誕節咧係一個大日子嚟嘅，所以那個月份的銷售的量是等於很多個月的美國 的消費 的情況的，所以如果在12月14日加息就對美國經濟可能會造成太大的破壞，如果12月14日不加息的話，在1月份聯儲局就沒有議息會的，一等就要等到去2月1日的議息會了，就是說由現在計算是不是差不多3個月份才會去作出加息，就算聯儲局加息周期未見頂， 都有排等啦。 系咁啊，歇一歇都系好事嚟嘅。咁大家又放下假啦，跑一跑销售啊，都系啱嘅。不过咧，环球金融市场嘅信息咧就环环紧扣，节节相连嘅。咁头先咧，刚啱温生咧就同我哋分析咗，喂，如果真系有三个月咧就唔加息字啦，咁啊预期咧美国嘅加息周期见顶啦，美汇指数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急跌啦，跌到去靠近咧105嘅边嗰度啦。你认为咧美元跌穿105指数嘅机会又有几大咧，温生？ 嗱，而家睇落去咧，似乎個機會真係好大，咁同埋亦都唔排除咧個美匯指數咧係有機會咧係走向下降軌嘅。嗱，自九月底至到現今為止咧，我哋見到咧美匯指數咧就一直其實就係橫行喺105至108嘅區間裏面嘅啫，個指數點嘅區間。咁啊期間嚟講過咧，就算美國係公布第三季度嘅 GDP 大幅增長 4.9% 啦，又或者美國十年期嘅債嘅孳息率升穿咗五厘嘅水平啊，甚至乎咧啲數據顯示咧。歐元區嗰啲經濟好低迷啊，歐洲加息周期好大機會見頂啊，等等，咁呢啲都係被視為咧係十分利好美元上升嘅因素嚟噶。咁呢啲因素咧，就算接連出現咧，我哋見到咧個美匯指數咧都唔能夠作出上升突破噶。咁所以咧，由呢度可以反映出咧，就話當咁多利好消息，美匯指數都升唔到嘅時候，咁即係話接落嚟，如果一個嘅利淡嘅因素浮現嘅話咧，對個美元匯價咧可以話係相當。不利噶，嗱，其实首个利淡美元嘅因素咧，已经喺上个星期出现咗啦，就系联储局咧上个星期选择咗咧系唔加息噶，咁啊，亦都头先我讲啦，第二个因素亦都出现咗啦，就系美国公布啲经济数字开始麻麻地啦，咁跟住嚟我哋要留意咩咧？要留意嘅就系11月17号啦，咁啊睇下拜登政府嘅2024年嘅财政预算案能唔能够通过国会啦，如果唔能够嘅，好大机会可能拜登政府咧会喺11月17号之后咧可能要停摆噶。咁當然，如果政府都停擺嘅，咁呢個對經濟、對美元係更加不利啦。咁再加埋唔再講啦。咁如果美國係涉及入去呢一個中東嘅戰爭嘅，咁當然呢個亦都會對個美元匯價係更加不利。咁所以咧，跟住嚟咧，似乎利淡因素出現嘅可能性咧就多好多啦。 完全明白啦。咁再接住睇埋今個禮拜咧，有啲乜嘢市場焦點咧，我哋需要去關注咧。 嗱，今個星期我哋睇翻七大貨幣裏面係得一個央行係議息，咁呢個就係澳洲央行，就喺星期二議息嘅。咁因應咧，近期咧，我哋見到咧，澳洲個樓市咧就變得相對熾熱啦。咁再加埋佢九月份嘅通脹咧又回升上 5.6% 啦。咁而家市場開始估計咧，就話喺今個星期澳洲央行係有一定嘅機率咧係會作出加息嘅。咁而英國方面，今個星期五咧就將會公布第三季度嘅 GDP 啦，咁市場咧就關注咧當地嘅經濟會唔會出現收縮嘅，咁另外咧就係關心內地嘅朋友要留意啦，因為今個星期二內地將會率先公布十月份嘅出入口數字、個貿易平衡數字，咁同埋喺星期四就會公布十月份嘅通脹率，咁呢兩個數字咧對內地嘅經濟咧都能夠咧係有舉足輕重嘅影響 嘅。數據嘅公布都多嚇，咁投資者就要密切留意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哦，拜 拜。 越爱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夜创累见。 又是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识。 为何亦已沉沦最致命歌词？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问下 Vicky 同埋小白啊，有冇觉得咧自己嗰个支付系统嗰个钱咧越用越快啊？ 越用 即系八字头嗰、那个 本身钱啊，梗系啦，一声就会唔见晒噶啦，唔系话八字头，其他嗰啲都系噶。 我咧都唔系自动增值噶嘛， 系都唔系 真系，譬如三四百蚊咁样攞去便利店或者喺港铁嗰啲站 台、啊。你唔系自动增值啊？ 我 一陣先想講自動增值嘅，因為我一路咧，你知道我都幾大頭蝦啦，有陣時啲 SD 卡都會漏啊，咁你呢啲42張都唔夠你跌啦，或者唔夠你留低啦，咁如果你自動增值就綁定咗嗰啲叫做金融機構啲卡咧，就成日覺得好麻煩噶嘛， 好唔安全啊，係 覺得唔好唔安全啦。不過咧今時今日咧，可能自動增值先有機會得到多少少嘅優惠。嗱，一陣先講。不過調翻轉頭，你有冇覺得呢排啲錢真係好唔見使？好快就噏一聲用曬。我試過咧， 特別啲買餸嗰啲咧，真係好快脆消失曬嘅。 因為好方便啊，而家咧銀包好似唔需要有金錢咁樣，嘟一嘟搞掂。 係啊， 你譬如去嗰啲快餐店食個飯咧。六七十蚊咧，跟住你計埋搭車 credit card 咧， 係啊， 你嗰五百蚊個增值咧，其實可能用兩三日咧，你 冇曬 噶啦，冇 曬， 因為你過海啊，有陣時過海都要廿幾蚊一程啦，係咪先？咁特別如果你住天水圍去中環咧，哇，都幾乸利喎，個交通費。 停車場咧， 係啊，咁你有陣時泊車嘟一嘟又要啦，係 啊， 咁你駕駛者當然你要用嘅車費成本就一定係高啲嘅，你自己明白啦，因為你享有緊一个 私人 嘅空间啊嘛，咁嗰个亦都系有价钱嘅。不过要同大家讲翻啦，今个月起咧，每个月嘅交通补贴门槛咧，已经由200蚊咧回复翻去原定水平，即系400蚊。你即系你用200蚊咧，系冇得回水嘅。 你要用够400蚊先有得回水咯，咁样系同时咧补贴嘅上限咧，亦都由500蚊咧恢复到去400蚊啦。 哦， 即系个即系你明唔明啊？ 我明。 最 tricky 嘅地方系咁啊。OK， 你话用多啲可以回啊。OK， 用啊用啊。但咧，你唔好谂住再用多啲喎。 唔系越用得多就越回得多噶。 系啦，总之咧，你谂下点样计个400蚊个交通个综合点出嚟。 啊， 不过好啊冇。是咪有得回喎、啊、我系正面㗎。 我冇话唔正面。 你 咪 有得回。 我都系帮大家市民普罗大众基层市民谋福祉啫。如果唔系我点会讲呢个题目啊。系啊，如果唔系我讲啲活色生香带你去边度饮酒啦。好啦，嗱快速讲埋啦。嗱呢个八达通嘅自动增值呢，咁其实用五张唔同嘅一啲金融机构嘅信用卡呢做个自动增值呢，就有机会悭返多啲嘅车费嘅。有多啲嘅 cashback 呢去俾返你，譬如有啲现金嘅回赠大概 1.5% 咁样啦。咁你就可以呢令到原定嘅400蚊嘅呢个交通津贴咧、哦，就有机会啊，创造到多啲嘅优惠同埋多啲嘅现金回赠出现咗啦。咁但系你五间嘅金融机构，我梗系唔会喺度逐一去讲啦。 自己了解下咯， 自己上网系啦，揾翻多少少咁啊。中资外资乜资都有嘅，咁啊，大家可以睇实啊，令自己嘅荷包可以多少少钱用下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科技罪案较十年前大幅增加，今年首八个月超过21000宗，按年升大约五成，损失金额大约32亿元。警方上月在东九龙总区设立数码法理鉴证所，同埋成立总区数码法证，系总区数码法理鉴证小队，提升前线人员处理数码证据同埋检验电子装置嘅能力。预计明年内喺余下三个陆上总区成立数码法理鉴证设施。数码法理鉴证针对电脑或者手提电话等装置入边嘅储存记录，例如图片和影片等，并将案件相关的资料记录下来。今年七月投入服务警察总部的数码法理鉴证中心，会连接至各总区的数码法理鉴证所。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林卓豪表示，数码装置的加密、传输和远端删除功能等都为数码法理鉴证工作带来挑战，强调警方要配备足够技术应对。加沙中部两个难民营遭到以军战机空袭，据报造成最少5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地的马加齐难民营星期六亦都遭到空袭，造成近50人死亡。巴勒斯坦传媒报道，加沙星期日遭受以军前所未有的轰炸，而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又表示，加沙的所有通讯和互联网服务第三度全面中断。加沙首次通讯中断持续36小时，第二次就持续几个钟头。持续近一个月的加沙战争造成超过9700人死亡，随着以军向人口密集的社区推进，预料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四人受伤，涉案被捕的疑犯曾经是欧洲拳击锦标赛冠军。当局表示，一名37岁男子因为同他人发生纠纷，在市中心一间餐厅附近向对方连开几枪，导致四名男子受伤。疑犯事后逃离现场，但被警方发现并且拘捕，目前正接受警方调查。当地传媒报道，疑犯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59，瑞士法郎0.9，加元1.367，人民币7.302。 英镑对美元 1.237， 欧元对美元 1.073， 澳元对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日经平均指数报32616点，升6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92美元，卖出1989.5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同埋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四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就系封闭咗慢线啦，就开翻中线噶，咁影响到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啊！而家慢线咧仍然封闭啦，中线咧就解封噶。咁另外，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乡事会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去翻青衣交汇处方向啦，同埋青康路去翻青衣西路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乡事会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去翻青衣交汇处方向，同埋青康路去翻青衣西路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七咸道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碧街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住碧街噶。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啦，亦都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嘅，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狮隧沙田入口啦，车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咁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咧，头先讲咗咧受意外影响，咁车龙咧排到去碧街噶。咁另外喺新界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咧都系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宝云汇；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套路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围；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在大埔仔坳。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有冇兴趣一齐去深圳吃喝玩乐啊？ 梗系有啦，仲帮你报咗名添啊！ 你讲咩啊？ 有个候选人搞咗个深圳一天游啊嘛。 诶、哎，你小心跌落贿选陷阱、啊。 离开咗香港法例都管到。 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是同时适用于香港境内和其他地方的。任何人借飲食或者免费旅游来影响你的投票意向啊，俾和收双方都犯法的。是想知多啲嘅，打廉署选举查询热线2920-7878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跌打医馆镇守香港超过100年，救急扶危，弘扬中华武术。 岁月悠悠，一个世纪之后，医馆又变成点嘅款？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英文版， 细看香港金色变迁。 第一集合骨人心，从跌打睇到运动科学，了解本地医师医馆嘅前世今生。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Vicky 讲下天气啊，好嘛？ 好啊，今日咧天气预测系咁样嘅，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吹微风嘅，会渐转咧吹呢一个和缓嘅北至东北风，以及咧系有一两阵嘅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云量都系会比较多嘅，风势都会比较大，都有一两阵嘅雨嘅。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做啲乜嘢好呢？就是谂一件有成就感嘅事，并且完成它。 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真系攞支攞张纸出嚟写 低佢系嘛？ 喂，其中一样咧，我自己前几年会做得比较上多咧，就真系落手落脚。你即系大家都知道我中意行山啦，咁落手落脚就参加嗰啲行山比赛。而嗰啲比赛咧系长途嗰啲嚟嘅，系啦，即系而家嗰啲其实即系话就话长途啦，但系个个都操到晓飞噶啦，即系嘘一声就跑完噶啦。 啊，依家香港随住疫情之后咧，即系好可以同阿小白去讨论下呢、這个啲行山文化咧。旧时真系 hea 行噶嘛，依家多咗好多劲人啊！ 山野子，而家我喺山上边咧，即系我前两年就整亲只脚啦，咁就冇特别参加嗰啲好长途嗰啲嘅。咁虽然其实我成日都心郁郁，即系想再参加，咁但系嗰个系要一个系统训练，屋企又有啲细路仔喺度啦，咁样。咁我都想立定决心去再报翻名。好啦。 嗯，繼續啊！ 唔係你講嘛？ 唔係啊！哦，你講先。 哦，咁咧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喺呢一啲嘅行山比賽，我講得啱，因為我有陣時咧，就算自己即係喺個山上邊遊走嘅時候咧，我見到有唔少咧，其實已經我用小童去到形容， 係 啊，我目測啦。我想都是五六年班，或者頂盡都是矮啲嘅 form one 咁樣嘅，咁佢哋咧係full gear 喺個山上邊咧，係跟教練操緊。點解我用個操字嚟用呢？因為佢哋好有系統咁喺個山上面跑動啊，係啦。咁呢啲咧，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或者我細個一定唔會做啦。咁而喺我行山都一段時間嘅時候咧，係初頭咧係唔見嘅，係即係唯獨是疫情。 係 經過咗疫情之後，就多咗人就上山吸收啲新鮮空氣，然後發覺原來呢個係一個可持續，以及咧係一個幾好玩嘅運動，就多咗人咧，甚至乎亦都報章講多咗就係一啲譬如山上邊嘅比賽，或者點樣練成咗一個咧可以去到外國參加人哋瑞士又好邊度都好參加嗰啲鐵人比賽。嗱呢個唔係三鐵嗰啲啊，係一個山系嘅鐵人比賽。咁嗰啲一跑咧都跑成300公里。咁所以咧，你有陣時喺香港咧睇翻自己香港我哋現有比賽，咁當然啦，有啲譬如10公里又有，5公里又有。咁但係有啲譬如以前譬如最出名嗰啲100公里嘅，或者78，即係跟翻香港四大徑嗰啲咧，其實而家有啲已經係一齊或者係叫來回咁玩。又多咗呢一類型嘅人，亦都越嚟越多人報名。咁所以咧，我自己諗翻，譬如自己一件 覺得幾叻嘅事咧，就曾經參加過呢啲長途嘅比賽，係啦，都係完成嘅。 唔係你嚟緊啊！佢今日個命題你嚟緊，你寫低 嚟緊就希望 嚟緊寫低再 挑戰， 係啦， 再時間要做得好過之前。 啱啦，咁就啱啦，係啦， 並且完成它，咁我就期待你完成嗰一日。 喂，要一年喎呢個，因為啱啱嚟緊嗰屆冇報名， 哦， 都要 實有機會嘅。 你知而家通常呢啲比賽都係12月㗎啦，或者一月啊，咁呢我冇報名啊嘛。 其實都赤裸啲咁樣講，小白你個細仔，即係你都係 set 個 target， 個細仔過到即係大到一歲，你都諗住復出翻去跑翻山㗎啦。其實我估你 其實而家就 你自己都係咁諗㗎啦， 就冇好系統咁做，因為有陣時要翻去啊，可能操得咁長啊，翻去接一接佢啊，翻去帶佢邊啊咁樣。咁你好局限性自己咧，多數都係嗰啲譬如可能十 K 咗就已經要收姜啦。 下年啦，下年係有機會嘅，同埋即係要添置啲配備，令到自己會有個原動力咯。嗱，呢個好重要嘅喎。你唔好成日以為即係啲老婆成日話 鞋最緊要係 老公你啊買啲乜啊買啲物啊，講真啦，你買到對跑鞋 老婆你 又 夠買乜買物啦， 係啦，即係大家都有唔同配備啦。我用呢個字眼好啲啊，你嘅化妝品咪你嘅配備，你嘅護膚品咪你嘅配備咯。咁男人嘅養生配備，如果佢去千零蚊買對跑鞋或者買對跑山鞋咁樣基本盤啊， 係啊，咁一跑就可能跑三個月啊，跑即係跑一季咯，一直係跑一季咁樣都算係好好噶啦。你錫住對鞋嘅，咪跑半年咯。 係 Vicky 你咧？ 我咧就冇小白咁犀利嘅，我就簡單少少。我自己咧就一早咧買咗啲低筋麵粉啦、中筋麵粉喺屋企噶啦。我要點樣呢？我一定要做到饅頭，因為我之前咧喺屋企試過嘗試整饅頭，我好中意食麵包嘅。咁饅頭我係自己未試過整嘅，咁失敗咗，硬骨骨石頭咁樣。所以好簡單就係我要做到好靚好軟熟嘅饅頭，自己猜到，然後就可以好開心咁樣享受我嘅饅頭。 記得攞翻嚟電台同我哋分享 啊！ 點食啊？你啲饅頭通常諗住？ 點煉奶咯， 點煉奶， 唔係因為 點煉奶真係炸嗰只佢， 唔係我就咁，我係 啊，佢軟熟 嘛，蒸嗰只我要軟熟嗰只，我係可以夾餸嘅，即係配鹹食都得嘅，係啦，可能夾下啲肉碎啊、 五花腩啊， 可以都得， 係 啦。咁我之前整唔到啊，唔成功啊，我覺得唔開心。 你有冇試過饅頭送咖喱汁啊？ 有，即係薄餅咁樣咯， 係啊係啊，都好似薄餅咁樣。 好啊好，我期待你呢個啊。咁我都係一啲運動項目嚟嘅，話説咧過去嘅禮拜六日咧，咁我好多朋友都有跑嗰個慈善跑步比賽啦。 哦，係啊係啊， 咁樣咁我見到我哋啊前監製啦，咁阿信啦，其實 我都見到啊， 佢做咗監製幾廿萬年嘅咁樣，跟住佢又跑56分幾啊嘛。 佢一個鐘頭之內 KO 咗， 喂56分幾 都幾好喎，算係 以佢個年紀咧係一個幾。好嘅时间嚟噶啦吓， 好叻仔，我觉得佢。 我见到佢跑56分咧，咁我嚟紧咧12月嗰个比赛咧，我就要写啊，我谂住跑52分几之内嘅。其实我自己人生最好嘅时间系去到49分53嘅，即系跑到50之内。但系讲紧十年前啦， 要操啊呢个， 我都冇错。但系咧，我觉得自己跑52分咧都可以嘅，应该。咁我而家咧。由今日开始咧，就会操到12月噶。如果唔受伤底下咧，咁希望交到个52分、53分到嘅成绩啦，去俾大家。 咁你点啊？你谂住约佢出嚟跑住啦？ 梗唔同佢跑啦。 到时佢话俾你听，到时佢系45噶啦。 梗同啲好啲人跑啦。 咁咪都好好。 你真系噶？你要进步咧，你要同啲快过你嘅人去跑。咁咧，就算你第一二课，第一二课咧落后好多咧，咁你个。竞争心强好多噶，就你如果想跑52咧，就唔系同啲56嘅人去跑嘅，即系好似同搵钱一样啊！你唔好成日， 咦？我同你啱调转，如果我系想跑52嘅话，搵嗰啲真系快嗰啲咧， 系啊， 快到尘都食唔到咧， 系啊， 跑跑下我会走噶咯， 哦， 我见唔到佢嘛， 系咩？ 喂，你都同我一齐跑啊！横 掂到我都追唔上你啦，横 掂都追唔到啦！喂，你都氹下我，话俾我听，喂，你得噶，你系 O K 嘅，系啦，继续咁，喂，你都鼓励下我，喂，你转头自己走咗喎， 我 终点见咁，不如 我跑步，我跑步唔系好需要陪伴嘅，不过需要前边有一个尾灯都见唔到嘅人咧，咁就话哦，原来你同个劲人嘅时间系争咁远嘅，咁好好去定立一个课程，就系话喂，点解你会争咁远嘅？点解你咁渣嘅？即系第一课咧，最好就系将我所有嘅意志咧摧毁到体无完肤咧，咁就有得玩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跟人家聊天，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对方到底对自己那个的亲切感、亲切度呢是好定是不好。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下大家坐的时候坐的姿势啦，同埋那个距离啦，一些肢体的语言啦，肢体的碰撞啦，咁就可以了解到到底对方的心中唔中意自己，嗱呢个好紧要嘅。你中唔中意自己咧？其实有阵时就可以谂得到咧，到底譬如你想做嘅一单生意啦，或者你想同佢倾嘅嘢啦，甚至乎系唔系佢已经当你系唔单止系一啲合作嘅伙伴，而系朋友，甚至乎咧系知己， 系同埋可以散发一下啲亲和力啦，坐嘅姿势都 咁啊几方面啦。第一咧，你发觉同人哋倾偈嘅时候，譬如我而家同两位坐啦，我哋系一个三角形咁样， 但我哋系焗住嘅，因为我哋支麦咧，除非你话喂唔系噶 headset 嚟噶，我可以走歪啲就得，系唔会勾麦嘅，但系唔得噶。我而家如果坐得最舒服咧，我系好远离支麦噶嘛，咁啊未必做到个效果。 系啦，咁如果你系即系譬如我同 Vicky 啦，咁啊坐埋同一张台嘅话咧，我哋就算倾偈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面向对方嘅。而我哋嘅身体咧都会面向对方嘅，但 系 有阵时咧，就算你譬如个口可以望对住支麦啦，但系你个身咧可以系拧侧咗嘅，即系唔系向住我嘅。嗱，原来咁样嘅坐嘅代表咧，就是、一个人佢对你嗰个嘅戒心咧，都仲系有啲嘅。咁如果你发觉啊，我同人坐喺度倾偈，而佢唔能够咧就好正面咁样坐喺度，净系块面望住我嘅话咧，即系代表佢喺对你嚟讲仲有啲距离啊吓。好啦，头先提及过咧，就是、一啲肢体上面嘅碰撞啦。讲紧嘅咧就系、是、你实发觉有阵时啲老板想同啲同事倾下偈，可能咧鼓励嘅时候都会拍一拍佢膊头。 系 啊，你今日做成点啊？几好嘛？咁样好啦，呢、這个咧系一个亲善嘅做法嚟嘅。咁、老板系可以做啦。咁但係原来有啲下属呢佢哋唔鍾意嘅。或者本身唔鍾意呢个老板。老板呢个时候呢就可以分得出到底呢一个嘅同事呢有几鍾意自己啦。如果发现嗰个同事呢喺你搭佢膊头嘅时候呢佢有少少想缩啦。或者直头缩埋添。咁你就会知道啦原来佢同我呢係想保持一个嘅距离嘅。咁你就会知道原来人同人呢嗰个嘅沟通啊各方面呢有啲嘢呢係可以喺啲细眉细眼嗰度知道到底你同对方嗰个亲和力够唔够囉。 喺古装剧成日都听到结发夫妻。结发夫妻係指原配夫妻。后来呢啲人都系表示夫妻间患难同埋互相互助互爱。喺文艺作品入面成日都见到呢一啲说法。不过究竟点解结发夫妻会叫结发呢？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话你知。 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十八岁。 嚟讲，结发夫妻系源自于古代嘅婚礼习俗入边嘅结发仪式。所谓结发，其实就系束发嘅意思。而喺古代嘅婚礼习俗入边，束发嘅方式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就系喺婚礼上面将新郎同埋新娘嘅头发以男左女右嘅方式扎埋一齐。第二个就系将新郎嘅前额嘅头发剪咗落嚟，然后再扎喺新娘嘅头发入边。咁第三种就系新郎同埋新娘嘅头发各自剪下一啲，然后再打成同心结，放喺火入边烧成灰，然后再搅埋一齐。其实呢一种结发嘅仪式系中国古代嘅所谓一种爱情巫术，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古人将头发睇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唔可以随意毁坏。咁另外受到迷信思想嘅影响，古人认为头发唔单止系身体嘅一部分，更加系有人嘅灵魂，咁所以对佢施之法术就可以控制佢嘅主人啦。令到无论系夫定系妇都会按自己嘅意愿行事，正正就是因为头发咁重要，咁所以结发在古代婚礼上面是一件非常之庄严嘅事，咁后来就变成一个无声嘅爱情契约啦。而家虽然婚礼上面唔会再出现任何嘅结发仪式，咁但系人依然咧都系会用结发夫妻嚟比喻夫妻之间患难而且系互助互爱嘅故事。 好啦，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8:59啦吓，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嘅，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吓，我哋转头再见。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啦。咁啊，根据咧呢个议息结果咧，咁啊，道指啦、标指啦、纳指啦，上个礼拜咧累计全部都升嘅，道指升最多，升 5.1% 啊。咁啊，哇，原来唔系，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升得多啲啊，纳指啊升 6.6% 吓，咁啊，真系啊吓呢一类嘅高增值股份咧，随住啊呢个美债息咧有少少下滑咧，都即刻飙咗上去。咁啊，港股点睇？港股依然做得好啊吓。咁啊，礼拜五嘅 ADR 啦，即系礼拜五晚嘅 ADR 收市啊，升133点。依家咧就随住外围市况，因为头先睇日经啦，都升成600几点啊。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高水咧190点嘅。咁啊，睇嚟今日咧有机会啊，望住咧17800点咧步步进逼咯。咁有冇机会两三日之间又上到18000点啊？系咪太乐观啊？星期一咧，应该持续咧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情去应对所有事嘅，咁啊，希望真系做得到啦。这个时间咧，交俾小白啊，做一啲亲子环节先。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继续邀请到智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靓女黄嘉嘉喺度。 Hello， 各位，大家好，小白你好。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亦都同我哋即系可以讲下咧一啲小朋友嘅事情。 你有冇听过生涯规划呢个词啊？ 成日都听，特别系前几年啊，因为无论系小学定还是中学定还是系点样，都话到小朋友都应该要谂一谂咧生涯规划，为自己将来咧就做一个嘅预算，而家应该点样去做 planning？ 咁通常都系讲呢啲嘅。 你有冇带过你个小朋友？嗱，无论你大仔又好、 有冇带过去嗰啲咩着晒啲衫啦，做律师啊， 消防员试过，医生试过，巴士司机试过，系啦。咁 个体验点咧？即系佢系好兴奋啦，定系点？定系觉得都唔鬼用啊？其实都系差唔多啦，去完都好似去咗个 part 玩咁样。 系佢都会有谂过第日想做乜嘢嘅。咁啊，除咗嗱，佢就话想做爸爸份工之外啦，咁佢亦都有话想做足球员。系啦，因为最近中意睇嗰啲足球嘅卡通片，同埋佢本身都中意踢波嘅，咁佢亦都话又话我想做足球员啊，咁我俾啲心机踢波啦，咁样就系咁啦。 哦，佢话中意做你份工啊，咁正。 可能佢以为真系净系靠把口啦，佢真系天真。细路仔始终都系天真啲。 可能佢睇到唔系咁简单咧。 佢睇到。 你点可以？ 我辛酸嗰啲啊，佢瞓咗觉我先自己匿埋间房啊，黑色角落做 mixing 嘅咋。 咁佢话我想做爸爸你份工嗰时候，你咩反应咧？就是、其实我兜踎嗰阵时候，你唔知啫。你会点样讲啊？ 我会我问佢点解咯。跟住佢话份工可以俾到好多开心嘅人哋，好多人听到，佢觉得好开心。同埋佢有阵时同我行山啊，出街咧，真系有人认到嘅。特别我啲衰啲笑声咧，有阵时可能唔觉意笑得大声得滞，侧边人就佢哋问你系咪拜完号啊？咁佢就会觉得咧，原来好多人咧会感染得到嘅，系啦。咁可能真系有啲听众就好好啊，因为佢哋喺街见到我嘅时候咧，喺我仔仔面前，佢哋都话：哎呀，你经常咧有好多正能量俾我哋，我哋好开心啊，真噶。咁所以佢就会听落去，可能佢会觉得原来咁样用呢啲方法都可以帮到人咁样咯。 嗯嗯，即系嗰种感染力啦，同埋嗰种可以带俾人一啲欢乐啦。人哋欢乐嘅时候，你觉得自己都好似帮到其他人嘅嗰种感觉。其实你个小朋友中意呢一种。 系啦，佢都中意系正能量。开心 share 咁样， 即系其实佢中意你呢份工系中意呢个特质啦，即系我哋讲咧，小朋友嘅生涯规划其实咁细，规划啲乜啊咁早？嗱，我之前试过有个朋友咧，个仔而家四岁啦，就同佢讲第一次佢问佢同佢讲话，我想做老师啊，妈咪咁样，跟住我妈唔系好接受到啊，佢就你知唔知咧？老师系好辛苦，好多老师都好大压力，你唔好做老师啦咁样，老师而家成日俾人闹咁样，就一路说服个仔咧， 半夜又要复嘢啊咁样， 又要做又要改嘢咁样，好惨噶咁样，咁佢个仔咧隔咗一段时间啦，又再问佢，你想做啲咩？跟住佢话。哦，我想做巴士司机。跟住咧，我个朋友就更加崩溃。巴士司机，你知唔知每日都俾人闹啊？即系你知有时啲片咧，见到 系， 成日都会不礼貌对待噶，你唔好做啦。 咁 应该 俾 翻啲咩？ 巴士司机俾人 like 爆嗰啲。即系新闻俾人睇啦， 但个重点应该阿妈唔好接受到去做巴士司机。知唔知啊？巴士司机嘅人工，佢讲埋俾佢听，人工人工咁多，你买唔到你中意嗰啲车噶啦，你唔好中意车嘅，你买唔到噶啦。咁隔咗一段时间咧，即系每次讲完，跟住就叫个小朋友，你唔好做。到第三次，阿仔想做啲咩？妈咪，我想做扫街啊！楼下咧呢排我哋日日见到嗰个扫街嗰个叔叔咧，我想做扫街。跟住佢又再一次再大啲崩溃，我话唔好做啊！你知唔知好辛苦噶，又日晒雨淋咁样。 太早决定一个小朋友佢嗰个思想咯，我觉得应该俾佢哋异想天开多啲，佢哋会慢慢揾到自己嘅路咁应该系。 系啊，即系你要知咧，当刻个小朋友点样话想做，你觉得佢系咪真系会做咧？即系嗱，我哋唔知啦。 我细个嘅话想做太空人啦、啊。而家咪坐咗喺度，都冇飛過。 個腦咪飛咗咯，腦喺太空咯。即係我哋好中意做一啲嘢，因為個小朋友佢個世界觀，佢見到嘅就係呢啲咯。佢見到就係每日落街見到嗰個掃地嗰阿叔，佢搭巴士見到每日見到嗰個巴士司機，佢翻學見到嘅就係老師。 哦， 係 喎。 佢每日見到，而佢覺得呢個人做得好好，所以佢好想成為佢。咁、但係調翻轉就係佢想做呢一樣職業。我哋唔需要咁認真嘅，即係而家咁細個，但係我哋要睇到呢個職業背後嘅特質咯。即係可能老師嘅，老師你覺得係咩特質啊？願意去教人啦， 愛心 啦，愛心啦，嗱呢啲特質啦。嗱，去到頭先巴士司機有咩特質咧？ 謹慎。 謹慎啦，可能好即係好小心啦，好責任心啦、或者每朝佢會同個小朋友講早晨，可能禮貌啦。 係啊， 嗱，你大概整理一下，其實個小朋友係。 好欣賞一啲好付出啦、好辛勞啦，係、啦，又或者可能真係中間佢係好關懷其他人，去見到呢啲嘅工人係好關懷佢咁樣，咁你就要揾得出其實個小朋友佢中意呢個工種啊，佢背後個特質係啲乜？而呢個特質咧，其實往往同佢嘅特質好好有關係。佢好想成為呢啲人咧，好多時都係佢好想成為呢啲特質。 係、 咁但係我哋點樣培養佢呢個特質繼續發揮？而將來佢可以將呢個特質應用喺佢將來想做嘅工種裏面，或者一啲工種係啱呢啲特質多啲嘅。 喂，呢個好重要。例如，如果個小朋友講話，我想做律師、醫生咁，普遍家長梗係哇 welcome 啊咁樣。但係其實要了解咧，到底譬如醫生背後嗰個特質係點？可能小朋友就中意拯救生命，可能小朋友中意关怀人，可能小朋友系中意一种好有学识嘅品格咁样。咁我哋要了解咗，其实呢一个特质背后，原来仲有好多唔同职业可以俾小朋友选择。咁家长先至去到谂，有人而家点样去到帮小朋友，小朋友的性格又啱唔啱，先至去到咁样谂，系谂特质。你真系讲得啱喎，呢个 系啊，所以建议家长啦，我哋放开啲吓，即系最紧要睇到佢背后中意同埋需要想系点样。咁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嚟。其实小朋友冇我哋想象中好似成人咁样吓、要呢一步行差踏错完咧，佢永世就永不超生， 佢哋 都唔 会噶， 系啦，唔系咁嘅。 系，就算今日话想做呢个职业，老实讲，你出到嚟，譬如读书之后，都有好多嘅改变。但系唯独是有个特质，可能到可能第日读完书，发觉原来佢中意嘅职业嘅特质都系呢一类型嘅。 冇错啊，系啊，所以可能你如果唔做即系节目主持人咧，你做其他咧，你都系带到嗰个特质，咁就 very good。 sales 都好啊， 都系夹把口搵食， 不停 sell 人嘢嗰阵时候就俾正面嘅能量人。 冇错啦 ，sell 咩 ？sell 爱心。下次再同你讲，拜拜。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有养宠物的主人相信都会根据住自己宠物的性别来帮他们选择不同颜色的物品。好似我大嗰隻狗毛毛咁样，因为佢係男仔，所以带佢出街嗰条带係黄色嘅。而第二嗰隻雙雙係女仔，所以出街條帶就係粉紅色。咁究竟貓貓狗狗佢哋自己又睇到啲乜嘢顏色呢？如果狗狗嚟講，我哋可以形容佢哋睇到嘅顏色係柔和海洋風嘅顏色，即係佢哋會睇到藍色、黃色，但係紅色又或者粉色過於鮮豔嘅顏色，佢哋就未必睇到啦。而且狗狗嘅視覺係有240度嘅。而猫猫睇嘢嘅视觉就系人类同埋狗狗之间嘅，大概200度左右。而佢哋对于颜色嘅感知能力就会比狗狗多一啲咯。佢哋除咗睇到蓝色、黄色同埋绿色之外，仲可以睇到少少嘅粉红色。而比较之下，猫猫喺夜晚睇嘢嘅时候系叻过狗狗嘅。所以下次帮佢哋添置物品嘅时候，都可以因应住佢哋睇到嘅颜色嚟到去买。咁佢哋就会知道嗰件物品系属于佢嘅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Ficky 晨光第一线。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吃着我的食物，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坏。 来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社交恐惧爱。为何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牌，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想跨过其他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又来得到讨人厌，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爆炸。 Eason 陳奕迅有呢首全新作品《社交恐懼癌》，最驚喜係喺 MV 嗰度見到梁朝偉，係啊，咁佢都有講啦，話如果個 MV 原先係諗住叫埋學友去客串嘅，不過冇期咁樣啦。 哎呀， 咁啊真係有陣時你喺娛樂圈入邊啊，即係去工作啦，有陣時都每個人都想同你打招呼，每個人都想同你影相，但係你又想唔想同每個人都去影相咧？咁啊，我好深刻近排咧呢兩日啊，喺網絡上邊流傳住一張相咧，就係郭富城啊，郭天王咧去買橙嘅時候咧。跟住俾一个少妇啦，去打卡影相嘅时候，跟住有好多朋友都话：喂，郭天王做乜黑面？你试下你攞住两个橙。 系啊，因为嗰个形象嚟噶。其实佢哋即系艺人啦，唔系净系话国系咪郭天王艺人咧。其实佢哋都要谂佢嗰张相咧影嘅时候，佢攞住啲乜嘢啦，佢背景系啲乜嘢啦。 系、啊、 人哋都想保护翻佢自己嗰、那个系嘅资产嚟嘅、啊、形象嘅资产嚟。 一阵唔同你影相，又话人哋唔 nice， 又 话 小 气， 又 话扮明星 啦，都影咗咯。 喂，郭富城都唔使扮明星，郭富城真系个明星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啦，咁今日睇嚟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八点钟有咩睇咧？ 咁啊，先带俾大家有呢个八点钟姚洋乐韵，讲紧个姚咧就系主持人啦，姚国老师，佢啊姚国老师本身系一位著名嘅小提琴家嚟嘅，咁啊佢做主持人咧就每一集都会广邀唔同界别嘅嘉宾，就分享下咧佢哋对艺术嘅睇法，同埋咧会讲下咧香港艺术发展佢哋有啲乜嘢期望嘅。咁啊今晚嘅嘉宾咧就系、是、前呢个食环局嘅副局长梁卓伟医生，咁啊我自己本身都访问过梁卓伟医生，佢系即系。好一个 gentleman 咁样啊，好斯文，好有内涵，好稳重嘅一位医生。咁但系呢个节目摇扬乐韵系讲紧乐韵噶嘛，咁讲医生咩事咧？即系佢系去医人啦，又有识啦，咁啊佢去教医学嘅又有啦，去到食环局嗰度做副局长做行政工作又有啦，咁啊关音乐咩事咧？啊，原来唔讲唔知喎，梁卓伟医生咧同自己同音乐好有渊源，佢会上嚟同大家讲下咧，佢点解会钟情音乐？另外、真系不说不知，佢系一位佢几个乐团嘅指挥嚟嘅， 吓 系咧，即系嗰啲。 管弦乐团啊、合唱团啊嘅指挥嚟嘅。咁另外佢做开行政工作嘛，佢亦都系咧好多嘅音乐同埋表演艺术嘅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咁所以咧，佢好有份量去讲下咧，佢对香港艺术发展嘅展望啊。咁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话咧，今晚八点钟要听下呢个姚洋乐韵佢点讲啊？ 诶，估唔到、啊，深藏不露咁样、啊。我一路都以为佢系纯粹系即系行政方面啦、啊，比较出色啦、啊。原来音乐方面有关事噶、啊。 系、嗯、啊，好多医生真系好多把刀嘅，真系大家今晚开下眼界啊！ 冇错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啦，又或者诶睇下究竟艺术方面有啲咩展望咧，例如诶会唔会话有办法可以做到多啲 busking 嘅？area 啦，而家系好似唔俾噶嘛，咁睇下有啲咩办法咧，系可以俾到更加多人去享受艺术或者音乐嘅好处咧，就记得留意八点钟嘅姚洋乐韵啦，去到十点半嘅无极飞行，咦，今次又飞去边度咧？ 今次咧就会带大家飞去呢个南美洲啊，咁啊去到南美洲面积最细嘅国家叫做苏里南，咁啊苏里南咧就拥有好丰富嘅森林资源，咁啊原来咧佢个国家咧。96%嘅土地咧，都系嗰啲原始森林覆盖住嘅。 哇！ 咁啊，佢有一边系海岸线嚟嘅。咁离开咗海岸线咧，全世界就要穿越佢一个地方。嗰个地方佢哋俾一个名佢叫做绿色地狱。咁啊，点解叫绿色地狱？ 点解啊？系咯。 因为喺空中俯瞰咧，成笪地都系森林嚟嘅，都系翠绿色，好似地毡铺喺地下咁啊！即系佢，但系嗰啲咧系唔系草嚟嘅？佢全部都係森林，係樹嚟嘅，嗰啲樹密度多到係好似綠色一個地氈咁密嘅，所以你叫佢做綠色地獄。咁啊，話說咧，佢哋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村落嘅，嗰啲地區咧車同船都冇辦法去到，所以無極飛行啊，帶大家飛去睇下啦。 哦， 咁咧係啦，好多佢哋嗰啲村咧冇道路，連電話都冇嘅。就靠飛機先至可以同外間聯繫嘅啫，即係如果冇佢哋冇飛機咧，佢哋幾日先至會有一個資訊咧，可能幾日後先會傳到去嗰度嘅。咁啊，呢個節目咧，今晚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當地有位飛機師，佢每一日都成日飛嚟飛去喺個蘇里南嗰度嘅。咁啊，佢嘅飛機咧係一架螺旋槳機嚟嘅，咁啊被會用作做咩咧？做救護車啦，呢個梗噶啦，因為 係啊， 係嘛，咁啊，另外會做。的士啦，咁都係梗㗎啦，因為啲人出入唔到嘛。咁最特別，佢攞嚟做貨車。個貨車佢運啲嘢咧，好古靈精怪，有一啲極危險嗰啲易燃物品啦。嗱，今集咧個攝制隊咧會影到佢運送一條蛇。 一條蛇？ 係啦，嗰條蛇咧係即係我手臂咁粗嘅蛇，咁但係得個大膠箱裝住嘅啫。即係咁，佢都要運嘅，因為咁啱要送條蛇去睇醫生或者檢查之如此類啦。咁啊～另外啦，佢亦都俾嗰啲采矿公司咧帮手运送黄金啊，即系佢嗰啲货品真系好特别。咁啊，另外啦，呢位飞机师咧喺当地做飞机师咧，即系极有难度。个难度唔系就揾蛇咁简单啦，系佢个森林好大噶嘛，绿色地狱啊嘛，佢可能会中间要停站，要过一晚嘅。咁但系点会揾到酒店咧？咁啊，飛機師會帶大家睇下佢中途站嗰個所謂嘅落腳嗰個酒店啊，其實係一個 嚇有酒店，我以為 camping 嘅啫。 嗱，佢就把口講係酒店，其實係一個涼亭嚟嘅， 即係 四面冇門嘅涼亭，咁咪有一啲極簡單嘅生活設施啊，有張吊床啊咁樣啦，咁啊帶大家參觀下佢嗰個中途站嘅酒店，咁啊好聽落都好有趣嘅。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無極飛行啊！ 好有趣啊！聽落咧有啲似即係好原始嘅森林啦，然後好似嗰啲突然間消失咗幾日咧，了無人煙咁樣。有時去嗰度旅行咧，又未嘗不可喎、啊，可以 try 下喎、 啊。但係都係幾危險嘅喎。不過你到時可能要幫襯呢一位飛機師坐佢做的士啊。 哦，係咯。唔系搞唔掂，我咪揾下佢，睇下佢会唔会嚟咯，即刻走咯。 可能你要同条蛇一齐搭嘅喎，嗰一程机。 哇，更正啦、啊，更好玩啦、啊，翻嚟又有嘢讲。 啱啱，翻嚟同各位听众分享下。 冇错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留意十点半嘅无极飞行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科技罪案较十年前大幅增加，今年首八个月超过21,000宗，按年升大约五成，损失金额大约32亿元。警方上月在东九龙总区设立数码法理鉴证所，同埋成立总区数码法理鉴证小队，提升前线人员处理数码证据同埋检验电子装置嘅能力。预计明年内在余下三个陆上总区成立数码法理鉴证设施。数码法理鉴证针对电脑或者手提电脑等装置入面的储存记录，例如图片和影片等，将同案件相关的资料记录下来。今年七月投入服务的警察总部数码法理鉴证中心会连接至各总区数码法理鉴证所。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林卓豪表示，数码装置的加密、传输和远端删除功能等都为数码法理鉴证工作带来挑战，强调警方要配备足够的技术应对。施政报告提出三铁三路优化方案，包括在中铁线增加东北荃湾、东北葵涌和荃景围三个中途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是因应早前公众咨询结果，认为在葵涌、葵盛等地点增加站点，可以令到整个运输表现和成效更加好，也都相信增加中途站与通车时间没有必然关系。施政报告亦都提到，在东九龙启德和洪水桥下村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启德方面，当局审视过原本前往旧区的走线，觉得技术上困难和成本高，进行规划研究之后，认为可以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服务该区。世界羽毛球巡回赛德国公开赛，香港组合邓俊文、谢影雪局数2-1击败印尼组合，夺得混双冠军。混双世界排名11位的邓谢佩首局先输15-21，之后连赢21-15和21-14，反败为胜，相隔4年再次夺得世界巡回赛锦标。在男单方面，港将李卓耀局数1-2不敌中华台北的周天成，夺得亚军。李卓耀首局先赢23-21，但之后以17-21和10-21落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同埋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2-3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52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5点，升101点。其实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09.8升7.2，美团115.4升4.4，友邦保险74.3升3.4，盈富基金18.6升3毫，快手57.15升2.35，药明生物50元，啱啱跳咗系49.95升2元，理想汽车150.9升11元，港交所291.8升6.2，百度集团108.5系升3.2，比亚迪股份248.2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49.5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6，人民币7.302，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 日经平均指数报32,733点，升782点。港金报18,57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69美元，卖出1,993.14美元。香港电台呢一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啲直提提提你，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另外较早前清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去到锦田河。仲有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下花山村。仲有跟进返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依家排到维里道，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睇埋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星河名居。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天富海湾。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唱片轻易打上英国第一榜的冠军宝座，这一只歌更加有强横的播放率。Ed Sheeran American Town。 We were a long way from home, 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 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 and the years 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i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ith both endget Chinese food in small white boxes, live the life we saw in Friends, your room it barely fits the mattress, wake up leave for work again, the wind it seems to blow right through us, down jackets are the trend, the rusher rushing deep into love,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know where the beta to the fifth floor aisle,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out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呢首歌令我谂起 N 年前咧 sing 过一首 Englishman in New York 啊，不过呢次咧就性别有啲唔同啦吓，就系咧英国嘅女仔喺呢一个美国嘅小镇啊，上升到亚军宝座 Ed Sheeran American Tow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逐梦新时代，青春更精彩。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即将喺广西上演。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共派出720名运动员参与34个决赛项目，港台电视32将会直击呢项盛事，一齐为香港运动员打气。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11月5日至15日，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CIA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Hello， 我是 Jay， 我现在在一间跨文化教育的社会企业做导师。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参加过好几个 CIBS 的电台节目，去将不同的少数族裔文化故事带到给听众。 CIBS 是一个可以给到香港人讲回他自己故事的一个平台。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给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1啊，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哇，今日天气都真系几好啊吓，咁、你话如果成日都话十一月咧，想请下啲假放下，因为十一月就 冇假啦， 冇假期啦，咁但系你话啊，有啲年假拣十一月飞下放下假都系好嘅，咁啊亦都有好天气啦。 不过十一月咧，其实都啱大家咧，就即系养精蓄锐先，系咪喺放假方面养精蓄锐，即系要俾心机翻工。 系啦， 个原因系因为十一月本身第一冇公众假期啦， 系啊。 第二就系你谂下十二月尾开始咧， 系咁放， 系咁放噶咯。咁你都十一月嘅时候咪？唔緊要啦，俾心機做嘢。咁你反正如果你儲咗啲假嘅，即係出面好多打工仔儲到假嘅，咪留翻去嗰陣時一次過放埋佢咯。 十一月亦都係好多跑步比賽啊，或者運動比賽啊啲 開 羅時機啦。 開羅， 因為通常香港十一月咧就唔係雨季嚟嘅， 係 係啦，就比較乾燥少少啦，亦都天氣好嘅日子係比較多嘅， 適合運動員發揮啦。 禮拜六有好多朋友其實就直情去埋沙灘嗰度繼續嗱，啲水又開始凍噶啦， 啲水凍啊！ 你話喂啲陽光曬落嚟，熱透起碼零度咧都一定俾得到你咯， 系 系啊，咁所以即系享受下好天气都系好嘅，咁特别系好嘅天气陪住你翻工翻学咧就特别正啦，咁 啊，喂，好嘅天气都陪住大家听点唱， 冇错，系啊， 今日咧都多空中点唱噶，即系大家唔单止咧净系打电话上嚟啦，可以上网留言咧，我哋就会读出你哋嘅点唱噶啦。咁首先咧，第一位就系 Bonnie 啊 ，Bonnie 咧就点俾佢婆婆同埋妈咪嘅，就话妈妈对于子女嘅爱咧系真心真意，会铭记于心。可以放下就好啦。第二位就系 Cindy 咧就点俾阿梁海晴嘅，佢就话 I love you 啊，朋友。第三位咧就系无名氏点俾阿 Rosanna 嘅，就祝 Rosanna 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之后第四位就系晴晴啊，晴晴就点唱俾阿和嘅，佢就想同佢讲多谢你一直包容我，我会每日都咁爱你噶。最后一位咧就系 Amy 要点俾 Anson 嘅，佢就话天气冻嘅时候谂起你，天气热嘅时候都会谂起你，珍惜同你相处嘅时光。 即系唔系都谂起你咯？ 系啦，无时无刻 系啦，打机又谂起你。 哇！呢啲好 sweet 喎，咁樣。不過破一破先，頭先個無名氏幾有趣喎，佢係唔記得落名定還 是？唔係啊，佢應該係真係想叫自己個名做無名氏咯。 我怕醜啊，可能係 唔使怕醜嘅，其實 其實撞名都好容易嘅。 譬如頭先有 Cindy Wong， 咁你到好多人姓王叫 Cindy 啦， 係嘛？ 係啊，就算你叫 Andy Lau 咁先算啦，咁都唔係淨得劉德華一個叫 Andy Lau 啦。 冇錯， 就算劉德華都唔係得一個人叫劉德華啦。我哋都识有啲医生朋友都系同名同姓啦， 可能佢想特别啲咯， 系啊， 系咪啊？ 唔使咁特别嘅做人，系平平淡淡，亦都有乐趣咁样。好，最后嗰个点唱系点样？天天都挂住你啊， 系啊，无时无刻都会想住你啊。 系咪就系拣咗阿周兴哲嘅《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 冇错， 哇，好甜嘅一首作品啊，送俾咧心机旁边嘅每一位。 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只喜欢有你在我身旁。你陪我说话，你眼里的光完成了最美的时光。最远方，怕你自己一个人会孤单害怕。期待未来每天的日出，已写下无数的记录，有你手心的温度，温暖想象我拥抱你笑的模样，缺少了你，世界暗淡无光。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不喜欢没有你在身旁，再见太漫长，不想看漏你每天的变化，只喜欢有你在的地方，幸福只有你陪我分享。你陪我说话，你眼里的光完成了最美的时光。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星期一啦，今日都懒洋洋嘅感觉， 系啊， 唔好煮啦， 出街食系咪？ 唔好煮啊，出街食啦， 出街食都要食啲好啲嘅嘢。 出街食系啦，即系除咗好之外咧，仲要注意佢嗰个钠同埋佢嗰个卡路里成分啦。 个安全度都好紧要。头先今日打开几份报章咧，都有讲咧，话依家好兴食嗰啲台山蚝啊。 哦，哎呀，啱啱我都纳到 大只咧。咁我估小白都睇到嗰篇报道咧，话好多时候个含菌量咧都超标。我早两日咧有个朋友咧，摆咗。上网话喺大桥街市嗰度买咗只手掌咁大嗰啲台山蚝咧，咁话哇翻去可以屈蚝啊、煮蚝乜蚝都好啦。咁但系啊，原来咧正正就系台山蚝咧，就个含菌量咧就系最高嘅咁样咯。 而家咧食嗰啲蚝，就算你打边炉咧都熟少少， 系啊， 即系起码买个安心先。 系，我都真心 或者心理觉得好咗先。 系，我宁愿佢收缩少少咯。 系啊， 你同埋你嗰啲美国桶蚝咧咁鬼大只咧，其实缩极都好鬼大噶嘛。 系， 同埋你一只其实打爆咗你个胃噶咯，你真系可以食咁多只美国。 統豪咩？我有少少懸念咯。 如果你真係大隻嘅，你又想嗱，如果啊真係叫做因為煮得耐可以煮死啲菌嘅話咧，咪試下呢個姜葱豪咯， 姜葱鬱咯， 係咯，咁你咪炒耐啲噶嘛嗰個，你咁你淥你唔會話淥一陣間你就攞翻上嚟食噶嘛嗰個。 你都中意食蠔嘅 Vicky？ 中意啊，我都食噶，黃金蠔都中意食啊。 哦，係啦，喂，最近咧其實都見多咗啲拉麵咧係用蠔去做湯， 係咩係咩係咩？ 係啊， 日本咧就唔用個蠔字嘅，係用嗰個係啊，佢用一種字眼去形容蠔，係啊， 好似 係啊係 啊 兩個字嘅，即係佢用兩個字去演繹蠔啦。 希望對唔住，希望冇讀錯啊。 唔係你日文就一定冇讀錯， 卡基一定啱嘅。 係啊，反而廣東話或者中文嗰個係點樣搞咧？就係所以就俾大家認知下啫。因為你有時啊去啲香港嘅日本料理食咧，呢兩個啊，我食咗呢兩個，以為新品種，其實唔係蠔嚟嘅咁樣。 係啊， 想同你講翻聲啫。 蠔啫嚇。係係。喂，咁今日咧就話咗，即係唔係好想煮啦。咁但係又要嗌嘢食或者出去食嘅時間咧，咁有幾款嘅面嘅，我覺得都係好食嘅。 係。 好啦。担担面大家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系 啦，我中意食。 担担面大家中意食啊？跟住咧，新加坡嘅叻沙 系中意， 系啦，我亦都好中意嘅。 系 台式嘅红烧牛肉面， 中意， 我又中意。好啦，仲有呢一个咧，土产嘅云吞面， 嗯， 系啦，云吞面都好中意食，四款面都中意食。但系如果你要叫你排翻嗰、那个佢哋嗰个叫做卡路里啊， 系 卡路里。四款面你又会点排呢 我真唔知道，我觉得担担面同埋咧，同埋甩沙咧系比较高。 系、啊、 我自己觉得，你话但系边一种劲啲咧？我真系觉得咧有机会不分上下嘅。 吓、嗯，好啦，阿 Vicky 有冇谂法？ 应该就担担面，之后就甩沙。 系 喇沙完之后就系蚝唔系嗰个牛肉面， 牛肉面， 牛肉面到最后就系云吞面。 哇！你啊全中啦， 系啊系啊，真系 系啊。嗱，担担面咧，平均一碗咧，其实佢嗰个卡路里都会去到1100嘅， 系啊，好疯狂， 系啊，好疯狂啊！成人咧。大概男人嘅话男士啦，成人嘅男士咧，每日大概嗰个卡路里啦，大概就吓，因为按照你体重而会有改变啦、 嗯。 可能你预2500嘅咁样，咁如果你女士嘅话咧，成人嘅话可能大概譬如1800至到2100啊咁样呢啲。咁你谂下，你食一碗担担面都已经去咗1100个卡路里，其实你担担面你都未必净系食碗面啦，跟住你又可以。加啲咩拌菜喺度啊，跟住 炸鸡翼啊，煎饺子啊， 跟住又饮杯冻饮啊，跟住嗰度又落咗糖啊，所以其实个卡路里咧、 嗯、 都系几烧得犀利啊吓。咁、嗯、除咗嗱担担面啫，就1100个卡路里啦。咁如果你话晏昼我想食得最清嘅，最清一定咧系呢一个嘅云吞面啦。 哦， 云吞面一碗嗰个卡路里其实嗰啲系380嘅啫。系啦，咁啊叫做几健康嘅。咁但系有啲譬如男士就会觉得喂食一碗我都唔够、啊。哦，咁啊食两碗，咁两碗你加埋都系700松啲咁样， 要加底嘅。其实咧讲真嘅，香港啲云吞面咧 系细碗嘅， 系啊，同埋嗱云吞面首先啦， 嗰、那个面一啖，男士都唔系一啖就冇咗。 咁当然佢个缘起咧，云吞面都系叫做点心或者叫做广东色彩嘅茶点，嗰啲西关大少旧时去攞龙雀喺度唱下斗下雀咁样，你话唉冇口淡淡整碗面食，佢都唔系契嚟货你饱嘅。即系契嚟叫你，我而家有啲虾，有啲猪肉咁样，有粒云吞。 咁当然有女士就话喂，一碗云吞面我真系饱啊！ 女士啊 ，OK 啦， 女士饱噶， 系啊，不一样啊吓。好啦，咁另外你话新加坡星洲嘅款式嘅叻沙咧，就800卡路里，800卡路里。好啦，另外咧就是、台式嗰个牛肉面咧，佢就690个卡路里嘅。咁、所以咧，原来台式牛肉面咧都算系。唔錯噶啦嚇，都算係健康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想食日式嘅叉燒面，咁就大係770個卡路里啦。咁啊，泰國式嘅冬陰嗰啲金邊粉咧，就760，即係同呢一個日式嘅叉燒拉麵咧就差唔多嘅。同埋嗰個炸排骨湯面咧都係700幾嘅。咁、大家按照住自己今日嗰個 quota 去揾翻啲啱自己 quota 嘅食物啦嚇。 我的享樂時代。 禮拜六日有少少嘢做咧，反而咧就入咗一個地方咧，我哋從來都未入過去。 係 邊度？ 就係咧係呢個水上樂園啊！ 哦，新歌其實我都未入喎。 有活動啊，即係佢有一個叫做唱歌嘅地方咁樣啦，有個台咁樣啦，室內嘅咁樣啦。 室內嘅。 咁我參加一個活動啊，咁樣入去啦，咁樣。咁咧佢其實有好多嘢都冇開放噶咯。首先想講係 游水嗰邊啊，係咪？ 係啊，因為佢依家係冬季， 唔係出過個 package 就話冬季都開俾人玩咁。 佢開嘅，但係有三四個比較outdoor 啲嘅地方佢冇開嘅。 哦，係咩？ 佢應該係開室內。 喂，咁嗰啲咩天梯啊？ 有啲有開嘅，嗱 嗰啲有冇？ 講真咧，佢改咗咁多唔同嘅名咧，我就唔逐一去講話。喂，究竟乜？ 係啊，你叫我講都係講得翻以前嗰啲名。 嗱，佢嗰個叫做五彩定七彩定八彩天梯咧，就仲有開嘅咁樣。咁但係咧，你話户外嗰個人造浪嗰個咧，就冇開啦咁樣。 哇！人造浪嗰個咧都危險㗎，其實都我咧識游水咧，因為啲浪好快好急啊。 我細個最中意就係玩個大浪嗰個。 我就算識游水，我都俾佢遊過。 咁你唔好讲，唔好讲危险，啲系经验啲啫。如果真系好危险咧，佢就好多叫做意外，好多伤亡噶啦。咁 系啦，系啊，系啊， 系啦。咁佢系惊险 啲嘅。 咁同埋佢都会有好多嗰啲救生员哥哥喺旁边去睇住你嘅， 系啊，系啊。同埋个浪咧， 系 揿个掣就识噶啦， 系啦，就系咁啦。总之系啦， 揿个掣就识啦。 你即唔可以话佢危险，佢危险。 因为我都谂翻起以前咧，我去嗰、那个以前个名叫浪淘湾，唔知而家系咪啦。 系 咁以前去玩嘅时候咧，你 系 等救钟噶， 系 跟住佢唔知有啲铃声定系有啲广播就话而家开始啦。跟住啲個浪就開始啦，跟住啲泳客就就開始去嗌， 浮下 浮下，一路浮一路嗌咁樣， 浮下啫。依家我就唔知係點，因為 outdoor area 就冇開啦，咁 indoor 嗰度就玩咗幾條梯啦咁樣，咁啊輕鬆玩啫。喂，冇我想象中咁驚喎，其實我都畏高噶嘛，係啊。首先咧， 即係唔係好高咯，係 啊。嗰個咩彩天梯咧，我有玩噶嘛。 而家係七條定八條啊？ 我唔記得啦。 八彩啦，以前五彩噶嘛， 旧时叫五彩嘅， 多啲嘢冇五彩， 而家多啲嘅， 系而家多嘅，唔知 依家咧系叫做你每玩一个游戏咧，你都要行咧，行行行行， 行好耐系啊， 哇， 佢冇扶手电梯啊， 即系行到攰晒啊， 惊跳 feel 屎可能， 行到攰晒啊个人，跟住你先玩落嚟咧， 喂，几多秒？我想问下，有冇七秒啊？ 唔知啊，我都系玩过一下。 有冇一个觉得自己离开咗个上滑梯嘅感觉？ 冇， 都黐住嘅。 其实离开上滑梯嗰个感觉咧， 真系好惊噶，嗰个 好惊， 嗰个真系好惊啊！ 其实佢都好贴地嘅，咁同埋与此同时咧，因为个乐园我都怕死噶嘛，老实讲句，即系人到咗年纪，咁我都讲话自己畏高啦。咁、我都知道呢、這个乐园其实佢都试 run 咗一两年咧，我先其实你我觉得 即系你睇到。系 OK 啦，安全啦， 系啦，我每样，我依家每样嘢都系咁嘅，好 safe 嘅。即系你见我揸电车咧，我都唔系第一批揸嘅。佢而家起码有得差接近十年啦，喺个路面嗰度行，啲充电站多翻啲啦，咁又冇话突然间爆炸啦。咁咩国家都好啦， 系啊，冇呢啲新闻啦。 系啦，咁你顶笼都话啲揸电车啲人横冲直撞啫，咁啊呢啲。再谂啦， 又好少听到佢哋话唔够电啊，系咪？ 系啦，咁我先揸嘅，我好安全嘅个人，所有嘢每一样嘢都。咁你见呢个水上乐园都起码开咗出嚟，起码有五六年时间都冇乜大意外，咁我先玩啫。 系啊， 咁玩嘅时候，我觉得个过程都高兴嘅，同埋咧，有一个都几值得推介，佢一个咧就系人造浪，人造冲浪嘅。其实人造冲浪我几值得玩嘅， 我嗰个冇玩啊。 因为咧，净系喺一啲冲浪场人造室内。冲浪场咧，俾你玩一个钟头咧，大概已经收紧你四五百蚊噶，净系玩冲浪啲加科嘅嘢啦。咁佢嗰度就俾你排队咁去玩咯。咁我去嗰日就咁啱，佢都差唔多收队啦。咁我就无限玩咗几次啦。 系啊，系 啊， 正喎。 不过啲人嘅衣着我见到都系以保守见称嘅，同我一样，全部都着得好密实噶啦。 系 啦，你话好似夏天咁样，会唔会有啲性感嘅比基尼女郎出现咧？冇呢一样嘢。 凉 冇咧都着樽靓衫噶啦，同埋着嗰啲全新式嘅泳衣， 咁梗系啦，有埋 pattern 而家全新式嗰啲泳衣，有埋西装套款啊， 系咩？ 系啊，你冇见过 啊？ 西装咁嘅样啊，但系佢泳衣嚟噶，入得水噶，唔系佢嗰啲图案系西装啫， 系咯， 系啊。 哎呀， 方便大家隨時去飲宴啊！ 全場最著得最少布咧，就係啲後生仔，早咗放學嗰啲，附近啲國際學校啲後生仔去玩， 好后生， 佢哋而家开心啦， 着条三角泳裤，又大只咁样啊，令我觉得 手骨起剪， 青春就系咁样去演绎咯， 真 系开 心。 我哋拍档嗰啲都系着翻件衫， 睇到人青春，我哋自己都觉得青春啊。 好，听日继续晨光第一线，转个头，风骚快活人啊， 听日见，拜拜。